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又风骚又快活，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星期五特别精神，我是小一一。 早晨，我是准备放假强。 正啊！ 下周我就会有一个新的目的地去玩。 去边度玩？ 我已经有人约我啦。 哇，正啊！ 系揸电单车啊！ 哇， 我哋小心啲啦。 好，大家迎接呢个金正嘅周末，一齐玩，一齐玩，一齐听风骚快活人。早上十点搭三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7%，三小时风骚快活人，马上喺 Radio Two 香港电台低头陪住大家噶。我哋嘅节目嚟啦，一齐。阳光非常之好啊！今日同样都系啦，天气系有阳光，吹黄至清嘅东风。听日有阳光，长数天，不过骤雨会增多，雨势有时颇大。下个礼拜中期仍然有骤雨，眼见我哋心里有阳光，一定系可以开开心心、风风骚骚，走在我哋风骚快活。记得今日点唱嘅时间喺12:30后出现，交嘅时候可以打嚟1872388。 嘅节目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由今日开始一路开心到星期日最好啦，日日有不同嘅节目。马老师已经准备执定背囊仔啦，系咪？已经去玩啦， 唔使背囊仔，就咁轻身上路啫， 轻身上路， 轻身上路， 系啊， 好啊， 我谂 咁你一路 花园街 开心，系一路开心， 好 系啊， 开 心 先， 一路开心咯，系花 园街啊，我好耐冇去啦， 花园街你好耐冇去， 系啊， 有几难去啊？好近我哋呢度啫嘛， 有時唔係難去， 你約咗人哋去， 唔係我自己去，我睇下嘢。 點解咧？突然之間 睇下嘢，因為 周圍 好多生果啊，好多餅啊，同埋隔離咧有金魚街啊咁樣，但係我想我已經 plan 好咗 嘅， 係啊，呢個行程非常好啊嚇，係呢排嘅天氣我都係適合做任何事， 冇錯， 陰涼爽到爆啊！ 但就唔適合嘅就係匿喺屋企，你真係唔應該匿喺屋企係咪啊？ 又嘥電，又嘥電，你開風扇又嘥。 唔开又热， 系 唔系屋企都可以嘅，唔使开嘅。 唔使开。 喂，呢一排我真系离晒谱，我连夜晚黑咧，连风扇都唔使开。 你啊，继续做环保小先锋啦。 我不嬲都系小先锋啦。 系咪因为你嗰边嘅 tech room 出边嘅气温比较低啲咧？因为有好多树啊，等等。 我唔知啊，即系不嬲，我都系尽量唔开冷气嘅。咁再加上，我觉得呢一排其实基本上因为佢好干爽啦。就幾唔切合五月幾六月嘅天氣嘅， 係啊，有啲好似 係有啲怪怪地， 秋天嚟㗎， 但 係 唔好理啦， 係啊，梗唔好理啦。 有時你難得 就 係可以有啲咁好嘅天氣嘅話，咁你咪好好地去享受，係咪？好好地去用呢一啲咁嘅咁好嘅天氣，就去見到啲朋友啊，食下飯啊，又或者就係即係去做你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咯。咁我覺得係會好開心， 啱嘅， 太好啦， 好相配，尤其是係天氣好。 嗰日咧同阿朋友傾緊忙裏偷閒呢四個字，偷呢個字咧即係話。本来好忙嘅，或者个心情都系好多嘢谂紧嘅，系攞翻少少空间俾自己。我记得嗰阵时咧，喺星期一至五咧，好多时候下昼咧去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如果星期六日咧就会好多人噶啦，即系夏天啊，讲嗰个就 系 海滩。海滩咧星期一至五同样地啦，嗱，你去呢个花园街啦，我其实都有个谂法啊，不如搵我下昼咧，即系海滩，因为星期一至五咧有几样嘢好方便啦，泊车好方便啦，因为星期六日你唔使谂啦，星期一至五咧冇乜人嘅，同埋咧海滩上边咧。亦都系好静嘅， 哇！清风送爽， 你明唔明啊？即系星期一至五系哇一个即系人间天堂。虽然啦，当然亦都介乎每一个海滩有唔同嘅情形咧，但系大部分咧都 系 几舒服嘅。 系啊， 咁咯， 你咪去咯， 会啊，系啊， 买 啊 泳裤未啊？ 仲要间唔中有啲比基尼女郎行过噶嘛？会 我试过有一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就系话忽然间兴起上去啦，冇泳裤啦，去到先算啦，即兴噶嘛， 有得卖噶， 有得卖啦， 系啊。 但系嗰啲系波裤嚟，知唔知啊？嗰啲其实唔系泳。 咁你着住佢，你唔系游水咁样晒。 我最后都有游到，系啦，着住波裤游。 游咩色啊？蝶色啊？ 我就叫唔色，自由色，中意点游就点游， 系 咁咯， 系啊， 开心心吓。喂，好啊，我想问大家咧，你信唔信？即系你乜信唔信啊？你觉得每个人揸水杯咧，系咪有一个唔同嘅手势习惯？ 一定有啊， 有心理测验嚟噶嘛？ 系心理测验嚟噶，你玩过啦？ 系 咪要玩？哦，咁呢个唔玩，好 唔紧要，唔紧要，你照讲 啊， 系啊，照讲啊，照讲，系啊， 唔记得啦 ，OK， 好，嗱，呢个心理测验咧。唔系揸耳仔，系揸 点揸个杯啊？ 玻璃水杯， 玻璃水杯。 嗱，如果有耳仔嘅，我揸耳仔。 系啊，有嘅，有另外有一个嘅就系，如果你有耳仔嘅杯嘅，你点揸？ 我揸耳仔。 有啲人就一只手揸住个耳仔，另外手捧住。系啊，有啲嘅就插落去嘅。系啦，系啊，系啊，冇错。有啲人揸嗰啲咁样嘅，唔同嘅。 我揸住耳仔，你讲俾我听。如果我系揸耳仔，我系咩？ 嗱，其实佢系玻璃水杯， 佢呢个玻璃水杯嚟嘅，系冇耳仔嘅。 玻璃水杯 纯粹四个姿势嘅啫，系啦。其实佢系咁样讲嘅，佢第一个咧就 系 两只手。手揸杯系啦，两个手捧， 两 比较少人咁样比较少人咁样，除非系 好大， 有 边几个 拣啊？你 四个， 有四个， 一个咧就系两只手揸杯， 双手我 系啦，第二个咧就系揸住杯嘅上边，即系靠上边嗰个， 住系 上靠上 边 系啦，第三咧就系杯嘅杯下边， 嗯， 点样 ？B 咧就上边。C 咧就下边 ，D 咧就系边度都好啦，但系佢总会咧翘起少少尾指嘅，即系无论揸边个位都会翘少尾指嘅。 我揸中间嘅， 嗯， 你咪当下边 咯， 下边 下边啊，哦， 系啊， 当 下 边， 因为如果你只杯矮嘅话， 系啦，冇，唔系都有分嘅，都有分嘅。嗱，正如你所讲嘅，有时咪可能你斟一啲热嘅嘢落去，有时你会就话定住咯，系啊，咁如果你系 托住咯， 系冇错冇错。 我揸上边咧， 上边嘅，好 ，Sarah 就系揸杯身下边嘅， 嗯。 我都系应该上边嘅，我唔会揸咁低嘅，系啦，上面好似容易拎啲嘅。第一个咧就系双手捧杯嘅人咧，属于个艺术气质型。 我唔系， 你梁先讲咗咯，你都唔系双手揸杯， 我呢好市井嘅。 双手揸杯嘅你咧，代表咧你喜欢一啲嘅艺术嘅嘢，会倾注一个专注力，同埋咧会有机会成为一啲咧艺术家啊、匠人嘅等等嘅职业嘅。喺爱情方面咧，喜欢沉醉喺自己嘅世界，而面对陌生人嘅时候会比较怕丑嘅。就算面对自己喜欢嘅人咧，有时咧系唔敢讲自己嘅心意。 呢个咪似你咯，你怕丑仔嚟啊嘛，你成条广播道都知道你系怕丑仔。 我系啊系啊，系啊，但我揸杯又唔系咁。 你咁起你就只手揸啦。改变习惯，为咗呢一个测验，改变习惯， 就翻佢系嘛？ 系 对你嚟讲最理想嘅命运恋人咧，就系重新相遇嘅人，即系话以前咧曾经交往过但系唔顺利嘅人咧，反为咧如果你能够再同佢一齐再发展，可能有机会成功咁话。 佢应该拣 A， 我都觉得系啊。 嗯。想要揀你，我都覺得 係。由而家起改變你嘅習慣， 唔係就係咯。 唔係我哋會唔放過你。 唔係又或者佢因為確，其實佢係雙手揸杯嘅，但係佢又揀咗另外一個，你明唔明啊？係啦， 可能揀咗嗰個咧就咦呢個會發達嘅。 佢揀咗個自己想希望自己 project 出嚟嗰個， 就逼我哋玩。 馬老師，你係咪揸上杯嘅上邊身啊？ 係啊。 靠上面嗰度啦，你咧叫想象力丰富型啊，你咪想象力丰富啊， 梗系 嗱，你拥有自己一套嘅世界啦，而且有好强嘅创造能力，喺工作灵活方面咧都系运用优势嘅，即系好多时用好多创作能力灌注喺你嘅工作里边，好多别出心裁嘅想法咧都令人哋欣赏嘅， 中意画画 系啦。 冇错，同埋啲烂剧咯， 系 你先写到，系咪真系好别出心裁， 无出其右， 无出其右，系咪先？ 另外， 只此一家，为免向鱼肉扣重重。 喂，唔该晒，唔该晒， 就系你嘅卖点。 总之就好似呢啲嘢全部搬晒出嚟就啱嘅， 啱晒啦。你咧认为恋爱咧逃避现实嘅良方啊？不过有时候咧，因为你暧昧不清嘅行为，或者会令一段恋情无疾而终，即系咧讲下又唔讲下。或者你好似又中意又未必中意啊咁样， 你系咪 少少暧昧，即 系 唔清晰啊？唔 九成九都会啦， 暧昧好玩嘅，我觉得系咪？ 即系我又唔系，我绝对唔系一个成人， 嗯， 即系我唔系百分百干净嘅，系啊。咁暧昧有时系你暧昧人，或者人哋暧昧你啦， 系， 同埋爱情嘅初期好多时都由暧昧开始， 系啊， 唔系噶，未必， 有时 可以暧昧好耐嘅， 系啊，爱来爱去，爱。 好玩嘅，我覺得係同唔係之間，但係無端端你又彈啲嘢俾佢咁樣，係咪啊？ 哇！ 系啊，好似你放个风筝咁样，系嘛？你个线碌喺你个手嗰度，一时间又飞高啲，一阵间又整翻落嚟， 衰啊！ 好好玩噶，有好多人都好衰嘅。 喂，嗱，你 衰中还有更衰。 你嘅命运恋人系嗰啲工作上同你合拍嘅人啊。嗯，你隔篱都有一个啦，系咪？因为咧，你能够同佢咧喺现实中 有啲 步伐一致啊，因为能够喺做嘢方面咧，爱情咧， 我做嘢， 你唔中意喺职场识人嘅， 唔中意， 从来未试过， 有冇试过？有冇 试过？ 即系办公室恋情啊？ 有， 你试过？ 试过， 系咪公仔箱嗰阵？ 系咪因为好好难睇？所以 咩好难睇？ 即系佢可能个 break up 好难睇，又或者即系搞到好难睇，咁所以佢就唔好 想嘅。但 系 有时冇人烦， 系啊，有时 会好难 控制 嘅， 冇人 烦， 系啊。即系 如果你长时间喺同一个地方，你都好难识人啦。 咁 收尾 点啊？得唔得？ 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OK 啦， 我开心好多。 系啊， 但系 flirt 嚟 flirt 去， 点传啊 ？FFILT。点解你咁中意问人哋啲英文字究竟系点样嘅？ 学嘢啊嘛，英文杂 啊 嘛， 我都唔系好好，但系呢啲我识嘅。 即系紧要识呢个字，摆个袋先。 我识我亦都认。 你系咪 fit 我？ 你有冇发觉啊？其实有时你 fly 嚟 fly 去，但系你要好清晰知道究竟自己做紧乜嘢， 系 咪啊？ 系 啊， 即 系 你睇你嘅即系 对手系咩人， 同埋应唔应付到。如果你自己有其他责任喺身咧，就唔 好啦。 啱，呢个一定系大前提。 冇错啦，系啊， 好揸住杯底嘅。诚实认真型啊，习惯揸住杯底嘅人咧， 冇啊，系嘛？ 我啊， 哦、 你 咁 紧要我拣呢、這个， 啊、 我系拣中间嘅，其实 系啊， 中间偏下， 对唔住。 呢一種人咧，工作上係比較腳踏實地，一步一步提升自己嘅。 你認為 係 咩？ 戀愛方面 一步一步， 只有完全了解對方，先會慢慢放開自己嘅內心世界。即係要睇清楚對方咧，先會慢慢放開自己嘅內心世界。 好大膽嘅， 即係你遇到啱嘅，你就會 係啊，我大膽求愛㗎，係啊，我不惜一切㗎。 哇，性情中人， 梗係要咁啦。 我都覺得係。 喂，人生苦短啊， 係啊，冇錯。 你一路到最後尾嘅時候，到你六十幾歲嘅時候，先知道佢其實我都好中意你㗎。你唔覺得好慘嘅咩？呢啲愛情故事雖然好浪漫， 係， 但 係 我唔會咁樣咯。 我都覺得係，即係係啊，係唔係？ 中意咪愛咯。 冇錯。 嗱，呢種人咧，對於佢嚟講，最理想戀人咧，就係好清楚對方心諗緊乜嘢，即係佢知道曬啦，咁咧先至會真真正正咧去愛嘅，係。咁啊，未必系李博啦，系嘛？好啦，最后咧，美子跳起啊，叫最强直觉型。如果你揸杯惯咗系有美子跳起嘅咧，你对身边发生嘅重要事情咧都有超强嘅直觉。工作上从天而降嘅第六感咧，往往令你咧系有正确嘅时间行动。即系你好多时咧一个嗰啲叫做灵感啊，你会跟住嘅灵感做事，好多时都啱嘅。恋爱方面咧，你又好惊寂寞嘅，或者系会经常依赖对方。咁所以有时本来信你嘅爱情咧，由于你太过黏人啊，会变得失败嘅。呢、這个叫做追求直觉 嘅。我想请问、這個，爱情乜嘢？ 就系你适合同啲咩人拍拖，同埋你个人嘅性格咯。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同你嘅年纪都有关噶？ 会啊， 会啊，嗬， 会 变嘅，我觉得 系会变啦。你二十岁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中意嘅人， 我想听下你娓娓道来。 点样娓娓道来先？ 二十到三十嘅时候系中意啲 分 别 二十，梗 系你有冇同自己有 青春 内省一下？ 有， 系啊，有。 梗系中意啲后生年青嘅，三十嘅咧就曾经谂过，咦，三十咯，即系都大咯，就要谂一啲长远啲， 系可能系结婚嘅对象啦， 冇错啦， 认真啲。 四十咧可能又偏向又浪漫啦，想搵啲年青啲嘅。 直至一路都是呢啲咁 嘅，系啊，而 哇好诚实喎、啊、你， 梗系啦，喂，我哋玩呢啲嘢唔诚实点啫，即系五六十岁咧就另一种噶啦，就唔会好似哇花花 fit 啊，走嚟周围识人啊，唔会啦，即系如果你单身嘅你咪去识咯，系啊， 睇缘分啊， 系啊系啊咁咯，唔通你又走去打去话俾佢听啊，我好寂寞啊，可唔可以陪我咩？ 但呢个男性睇法，女性可能有另外一种嘢嘅，系嘛？即系女性由二十岁到五十岁或者以上咧嘅睇法又会唔同， 个个人都唔同啦，根本 我从来都冇变过，就系睇样， 浪漫主义， 睇样，梗系睇样， 咁我咪好危险。 嗱，就系你完全冇呢个顾虑咯，我需要同你咁 friend 啫嘛。又咁讲，我有冇发觉嘅就系话，其实有时你有一啲嘅就好好嘅朋友，你知道你一世你都唔会爱上佢嘅，所以佢可以同你成为好朋友，啱唔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监察本地变异病毒株的流行情况，在污水监测中检测到变异病毒株 KP.2， 又指目前 JN.1 仍然是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中心話未有資料顯示 JN.1 或者 KP.2 會較 XBB 及其後代譜系引致更嚴重疾病。衛生防護中心發表新一份新冠病毒及流感速遞，截至今個月14號的最新監測數據， JN.1 及其後代譜系佔所有經分析樣本的 98.8%。中心話 KP.2 係 JN.1 嘅後代譜系之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監視下嘅變異病毒株。中心又話，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躍程度同過去幾星期差唔多，呼籲高危人士前往公眾地方時應該戴口罩。消委会调查五款垃圾电话拦截程式，有两款会将用户及其通讯录资料供他人搜索。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些属于付款计划，不是 不是移除程式就可以取消计划，而是要去程式商店取消。亦都有消费者登记个别程式时要提供八项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等。他质疑如果是电话拦截程式，是不是需要取得这么多个人资料。消委会的调查又发现，有一款程式在存取用户通讯录后，会自动将所有联络人的资料上载和整合到商户的资料库内，供其他用户反向搜索。黄凤娴说，如果有其他人，例如消费者的朋友使用这个程式，他的电话号码也有机会再被上载至资料库。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二日访华行程，他由北京转抵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参加俄中博览会开幕式和俄中区域合作论坛，又会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黑龙江省省长短暂会面，以及向苏联战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同埋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普京昨日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同普京道别。习近平说，中方愿同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一起加强团结合作，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就只会就乌克兰问题和中方保持沟通，双方会谈后共同签署并发表有关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又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企图，并再次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76点，跌0.91点，成交金额6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2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8升3.2，阿里巴巴84.6升4.9，盈富基金19.58升5仙，巨子生物50.4跌2.55，美团124.9跌7毫，中国平安43.25升2.5，建设银行5.78跌1.2。港交所292元冇升跌，中国银行3.84跌3仙，快手58.6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55.91，瑞士法郎0.908，加元1.363，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兌美元0.666，新西兰元兌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2点，跌138点，港金报2212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9.28美元，卖出237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啦。 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葵涌嘅永基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永基路去葵起街方向近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对出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行安村九龙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各大节目，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赞当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 好，继续你的节目《风骚快活人》10:08，欢迎校长一阵间出现我哋嘅节目，已经嚟咗噶啦。 系啊， 嗯 ，OK， 一阵间11:00校长会同校长玩游戏。 系啦，我哋会同佢做一个专访先。 冇错， 问下佢某人乖唔乖？ 系，头先已经咩啦？因为隔篱都同佢倾过好多偈。 系啊， 系啊，有冇位同事要小心啲？我哋知道好多你秘密。 冇错啦，包括你求学时期， 求学时期究竟你？咩咧？咁樣 係 咪？好， 有啲咩？ 好 嘅，好嘅。我想問大家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咧，仲記唔記得咧？爸爸媽媽有冇教你點樣去刷牙㗎？即係個正確嘅方法，我都冇嘅。其實 嗰時我哋唔興上下咁啊，淨係打橫。 其實冇教 嘅。有教向上刷、向下刷。嗰 只歌仔啫。 可放入胡亂刷，衣縫牙縫床邋遢，起床臨瞓都應刷。使唔使聽埋？仲有第二段。你又刷，我又刷，光輝潔白唔邋遢，衣縫。牙而黄又黑，起床临瞓都应刷。 咁犀利， 咪要以前有呢一首刷牙歌咯。 但 但我我刷牙系咁样打横飞飞飞， 其实咧会好大力，个牙医睇到噶， 系啊， 因为你会留低啲一晃 一 晃噶， 你点样刷佢系知噶。 个牙医话过唔好咁大力，第一，第二咧有一次睇牙医咧，那个牙医教过我啲方法，我觉得真系有用嘅，即系唔系一定打横嘅，向下咁样滴落去嘅，系咯咁样。其实刷牙咧，有时咧牙医讲嘢咧，嗱有啲咧我觉得啦，即系你会跟啦、 嗯。 但今日咧有个牙医喺一啲嘅文章讲咗咧呢样嘢咧，我又谂咧会唔会啊？我唔会跟咯。嗱，佢话个咩咧？佢话牙膏好多时咧系有一种保护嘅作用嘅、 嗯， 所以你刷完牙之后咧，请让嗰啲牙膏嘅嗰啲 留喺度啊， 留喺度，唔好啷口。你得唔得？因为我自己啊，我以我自己习惯咧，刷完牙之后咧，嗰啲泡沫会令你好似好唔舒服，即系佢话你吐出嚟可以嘅、 嗯， 吐完之后咧就算啦，就唔好再搵水冲，等佢停留喺度，作一个保护嘅作用。 系、 嗯、 啊， 如果再好啲嘅话，系咪应该内服啊，吞落去？我咁谂啫，冇嘥嘛。如果你咁讲，系咪保护埋你嘅肠胃？ 嗱，唔系我教坏你啊， 唔好学啊，我乱噏噶咋，系啊，我乱噏噶咋。 我以前咧听过一个更加荒谬嘅，有个朋友，但佢真系咁做过。 你做咩开咁多流口水啊？度抹口水、啊， 唔系抹口水。咁咧，佢咧洗完头之后咧，嗱，洗头个过程咪一般人都系咁嘅，用 shampoo 啦、conditioner 啦，即系嗰叫护发素啦。咁佢话护发素系 草酸啊， 护唔系个草酸。 嗰啲系人哋帮你洗啫，要加两蚊嘅。 加两蚊，而家可能唔止啦。如果有都 可以唔落嘅。 系啦，咁咧佢话护发素系护发嘅，所以咧佢搽咗护发素咧，佢就抹头噶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哇！其实你咪 佢甩晒未啊头发？ 你咪扭曲咗个意思？ 唔系甩晒未啊？我想问。 哎呀， 系咯，你问下佢啊嘛，梗唔得啦。但有啲系可以嘅，有啲系 leave on。系啦，就唔需要冲嘅，但系有啲就一定要冲。 但我冇用护发素好耐。 哦，同埋护发素系两件事啊，留意清楚嘅就有啲系擦头皮，嗯、有啲系擦头发。 系、 嗯、 啊， 如果你将头发嗰啲捽落头皮，佢就会敏感，敏感嗰就会甩头发、 啊， 所以要搞翻清楚嘅、 啊。 好啦，咁啊，答翻你头先你所讲嘅呢个牙膏，咁其实牙膏咧系可以擦喺牙度嘅，大家又知唔知噶、 嗯嗯？ 其实咧我自己又有呢个牙齿敏感嘅，咁啊就我个牙医咧就介绍咗有某。个嘅牌子俾我咧，我擦咗之后啊，真系几比较好啲嘅。即系例如以前敏感到啲乜嘢咧，真系嘅，好似广告， 食咩都会 check。 唔系，我净系擦牙先会啫。 好似广告所讲嘅咁样，譬如可能你食啲冻嘅嘢，都好痛咁嗰啲咧，就好似俾力俾电电一电咁样嘅。咁而家咧就比较好少少啦。咁有时佢亦都会教我，佢就话擦完牙之后，或者你有时可能譬如可能想防护一下咧、嗯，就不妨可以挤少少牙膏擦喺你嗰啲牙咬嘢嗰啲地方嗰度。咁、其实就会有一份嘅保护膜。咁、那个保护膜嘅当然啦，少少嘅牙膏唔使死嘅，即系唔会死人嘅，又唔会讲嘢成口泡嘅，啲啲咁多咁啊擦。上去嘅话咧，就系保护你自己啲牙齿咧，咁样咧就可以防敏感。 即 系 继续留低，就唔需要冲水。 所以我亦都觉得就系你讲嘅呢一位嘅牙医所讲嘅嘢，未必唔啱，系咪？即系其实都系嗰啲啫。不过你刷完即系起晒泡之后，等佢嗰啲 fluoride 啊、cracks、crimps、chromoside 啦，咁嗰啲嘢留喺你个牙齿表面咯。 佢可能 即系你唔好冲咗佢咯。即系 我只系觉得我会唔舒服啫。你咧，你得唔得？ 我梗唔得啦，我点会做呢啲嘢咧？ 同埋我有个朋友系食牙膏噶， 诶、 啊，以前喺 小朋友嗰啲牙膏啊， 冇、错、 哦， 因为有时佢就咁嘅，佢又会带支牙膏翻学，咁我就去做乜嘢咧？就 刷牙， 唔系。佢又唔係刷牙，總之佢有時佢會覺得食嗰啲嘢好大陣味，咁、佢就會咧就擠少少牙膏，跟住咁抿落個口。 咁得嘢？ 係，咁就覺得氣味清新咯。但係又唔使額外買啲嗰啲唔知咩漱口水啊，或者係噴口啊嗰啲咁嘅嘢。我唔知道啊，就總之佢就係有呢個咁樣嘅習慣咯、 啊。 我見到佢又快高長大啊，我想學。 啲牙有冇甩曬啊？ 啲牙好白。 你篤下你啊嘛！ 你 即個蛋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牙膏其實好好用噶。 你中意點咪點咯。 嗱，同埋牙膏可以揾嚟嘅就係 清 潔嘅，大家知唔知道噶？ 我知啊， 好好用 嗰啲污漬啊，好正。 呢個 就係揾嚟咧，就係譬如可能你嘅水龍頭咧，嗱好多時候你用完一支牙膏，個牙膏啊仲有好多喺裡面㗎。係 啊，我知啊。 大家唔好抌咗佢，你剪開佢之後，你可以擠出嚟，跟住咧就可以省嗰啲水龍頭啊嗰啲啊，哇，好似照鏡 啊！阿小達人，我真係有啲嘢好想。 想问你啊， 我系大大人 啊，唔系啊，有啲嘢咧，我唔敢问人啊，我成日即系睇嗰啲清洁咧，以前阿家居明都有讲，佢话咩梳打粉啊， 系冇错， 梳打粉我真系唔知佢俾我唔系啊， 梳打粉好容易啫嘛，你而家喺超级市场我都有噶啦。佢有兩隻，係啦，初等有兩隻，有一隻咧就揾嚟焗蛋糕或者咩咁樣嘅，你揾主食，你唔使買咁貴，你就係買一啲嘅就係家居清潔嘅。 哦，即 係 去 你問家居明啦， 洗潔精 嗰一粒， 嗰一粒有梳打粉， 冇錯冇錯， 我真 係試 過，通 常 真 係 試過都得嘅。 咁另外仲有啲咩醋啊？ 白醋， 冇錯。 買咩醋啊？ 白醋，我上次用白醋。 補充你白醋已經得㗎啦。同埋你知唔知白醋咧揾嚟拖地好正㗎， 好香㗎， 可以有消毒啦，同埋嘅就係會令到如果你係嗰啲瓷磚嘅話咧，佢係會令到爽嘅。你咪好驚，其實有時你有啲清潔劑，你攞得多就係㗎。你拖完之後嘅話咧，黐住你只腳噶嘛，黐腳噶嘛，醋唔會又平，買白醋就已經得噶啦，冇錯。 開水， 你唔好買嗰啲好靚嘅陳醋。 但我屋企嗰啲係地氈嚟喎。 地氈啊，哦地氈嘅話，咁就唔應該用醋啦，係啊，應該用吸塵機。 先掉咗地氈，再用醋， 你都唔知，哇係，咁你個人生真係好多嘢學。仲有咩問題未啊？仲有咩問題？ 冇啦， 清潔嘅啦。OK。 好啦，翻嚟一阵间有网上情，十一点后会有夏掌台一齐，你又知唔知啊？ 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And though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nd the skies, I'll be there.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ll be there. For better 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I'll love you with your 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 still care.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荡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走在人生的路上，现代嘅人揸车好喜欢用导航，导航会不停同你讲嘢，边条路塞啲，边条路可以行，边条路唔好去啦。导航里边会有一句说话，佢系咁讲嘅：尽管前方挤拥挤塞，但你仍然处在最优秀嘅路线上。人生嘅路就系咁噶啦，可能觉得而家嘅路好难行，不停要向上，不停向上，但系你仍然处喺通往成功嘅最佳路线，只要坚持，就会慢慢最终接近终点。导航里边都有一句说话叫做：你已经偏航啦，请重新规划路线。偏航都是人生路上一定会经历的事。本来选择了行这条路线，行行下为什么会去了另一个方向的？抛开之前那个路线，直接向前行，是一条新的路线，未必不可以去到你的目的地。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问，咦，这条路啱不啱啊？还要行几耐啊？没人会告诉你听。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坚持，应不应该转方向。假如认为方向不啱，及时止损，停止了，要找另一条路线，都是一种勇气。虽然前方可能挤塞，行得很慢，甚至行不到，但要相信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如果你勇往直前，最后都会等到一路畅通的时候。每一个人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真的行过很多不同的路，很多的选择。如果没有坚持，最后行下行下，可能一无所有。坚持好重要，喜欢嘅事情、喜欢嘅工作，一定要坚持去做。既然选择咗啦，唔好理风雨。生命嘅价值唔在于成功嗰一刻，而在于未成功而奋斗嘅历程嗰一刻。每一个人嘅一生系伴随困难、挫折、挑战前行嘅，冇人唔经历呢啲挫折、困难。对于强者来讲，他们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历练。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就可以继续前行。人生的路上，就算没有了阳光，起码有月光。有信念就可以代替没有星星的夜晚，支撑着你继续向前行。只要你的车仍然有气有油，一直就可以勇敢向前。就可以睇见希望，可以抵达你心中嘅风景。今日嘅曲折铺就明日嘅坦荡荡，勇往直前，沿途都系风景与成长，曲曲折折都会到达终点。 幸运不幸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过，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脑海的小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像脑海的小孤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家传菜， 家传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家传菜，家传爱， 家传菜真系唔好顶啊！ 就是鸡蛋、咸蛋、蒸肉碎、瘦肉切片，跟住豉油豆粉糖捞咗佢，最好味叫有味饭。我妈妈好叻噶，每晚翻到嚟放中工翻嚟，仲可以煮到四餸一汤。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全城好家风。 Hello， 好肚饿啊！有啲咩嘢食系又唔系好饱，但系又有特色噶、啊？ 嗱，健威介绍你食卡巴。 卡巴咩嚟噶？一个包嚟噶，面嚟噶，热噶，冻噶。 哎呀，你咪一卵嘴讲啦！卡巴其实喺香港都好常见嘅啫嘛，你冇食过咩？ 冇、啊。 哎，咁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那个、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啲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人，翻嚟又你又知唔知？ 除此之外嘅话，仲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靓吗？ 好呀，多谢晒， 已经喺度等紧你嘅电话。 好，十一点新闻报告之后，翻嚟我哋节目。咁啊，我哋眼见。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马上开始，咁一阵间咧电话就已经打可以打嚟噶啦，1872388，十二点半点唱嘅时间。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嘅吕振基校长， 吕校长早 晨。多谢各位邀请， 好嘢， 好 热烈啊！今日就系好特别嘅，对于吕校长嘅话，我哋先嚟一个专访， 冇错， 系啦，冇错。先嚟一个专访嘅话咧，就因为其实咧，吕校长嚟到咧，就知道嘅就系同我哋喺现场嘅节目主持人又好啦，唔在现场嘅节目主持人都好啦，系好有渊源噶， 冇错， 系啦。请听我哋娓娓道来，系啦，冇错，爆料时间嘅，系啦，咁就系因为咧，逢礼拜一同埋礼拜二咧，我哋又多咗有一位嘅节目主持人嘅，佢就系阮仲阳先生啦。咁你知佢啦，日理万机，有得日拍又好忙，系咪？系啊，好巴闭嘅。虽然咧就知道咗话今日咧就阿校长会上嚟嘅话咧，开头应承咗， 系啊， 系咪？你讲 几巴闭啊？ 佢有啲失望啊，见佢唔到啊。 系咯，我特登话俾阮仲阳听，喂。 你的校长母校校长听日即系今日嚟、哦， 我就一定嚟啦。 然 后 校长仲点名，喂，可唔可以叫你翻嚟？即系大家聚一聚、 啊，几、啊、开心啊，系咪、啊？ 如果我系阮嘟嘟，我肯定翻嚟 推晒所有人， 啱唔啱啊？ 推晒所有人， 冇错，系啊， 忙啊嘛，工作忙，梗系工作。工作先行先嘅啦， 校长你唔使帮佢讲说话。 喂，但校长之间佢又话佢翻唔， 佢本来应承嘅，突然间凌晨又话俾我听唔得。 佢啲咁忙碌嘅性格，系咪读书嘅时候已经系有噶啦？即系 你成改嚟改去啊！ 我爆唔爆得噶？其实 梗系爆得， 用你嘅判语嚟得嘅。 阮仲阳唔好嬲啊！阮 仲阳唔敢嬲嘅，佢嬲我嚟嘅啫。 都好忙噶，都系啊。 佢嗰陣時候已經好忙噶啦， 嚇， 好多煩。 例如咧，嗰陣時候佢已經做咩啊？ 啊，佢 讀緊書嘅時候已經， 我睇翻啲貓紙先啊，係有嗱朗誦啦， 係。 仲有话剧啊，系啊，话剧啊，辩论系啊，辩论 系啊，佢话系啦，话剧话佢唱 攞好多奖 音乐剧， 系啊， 唱音乐剧，哇！ 我记得好似有一年嘅校庆音乐剧系去做。主角噶， 系咪啊？即系风头等， 即系佢嘅演出细胞好多，好早已经发挥出嚟噶啦。 咁读书叻唔叻噶？ 叻噶，好叻， 系啊， 好叻。 咁有冇拍拖啊？ 可以，呢个就 全班佢咪得三个同学，所以佢考第一先。 当然唔系啦，嗰阵时好多噶， 大班 噶，嗰阵时四啊几人塞喺个课室度噶， 系啊，四十几人你都系噶， 系啊，仲有五班添啊，我记得再早期啲。系啊，而家都想象唔到咧，嗰个课室点装四十几人啫。 系 咪嗰阵时候佢已经好高大同埋好靓仔 啊？靓仔就系啊，高大嘅系啊。 有冇巴巴闭闭啊？ 啊咁啊冇，好好嘅佢嘅性格系啊。 真系噶。 系啊， 但系而家学坏咗 变晒， 因为近一年 梗系你教坏佢。 系啦，我之后想成咁 有少少嘅，有少少嘅，但系佢青出于蓝胜于蓝。 再坏啲添，再坏啲添。 佢有乜理由啊？搣我？ 你冇搣佢先啊？ 校长，你主持公道， 系啊，校长， 一定系你激亲佢，系啊， 哇，真系果然系校长啊， 锡学生，锡 自己，好啊，好啦，咁我哋嘅专访亦告一段落，因为都问唔到啲咩， 问唔到啲咩，唔爆得， 校长， 校长真 系 好啊， 系收埋校生咯， 咪系咯，所以其实阿阮同学唔嚟就真系嘥晒啊， 唔紧要，有机会，第日有机会， 唔紧要咁啊，好啦，咁今日当然啦，就我哋就会同阿吕校长会玩翻。我哋呢一个嘅就你又知唔知啦？咁首先嘅话咧就系我哋同学发问嘅时间咯噃。 好啊，好啊， 嚟咯， 好， 好啦，由小张就问先，想问下校长嗱，其实咧好多嘅统计咧喺唔同嘅年份做咧都有唔同嘅结果嘅。1960年联合国第一次统计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即系预计个 average age 会去到几多岁咧？咁样，1960年当时人均寿命，你估系几多岁咧？一32岁，二42，三52，四62。1960年联合国第一次统计全球嘅预期寿命大约几多岁呢？32，42，52，62。 32太后生啦， 应该 唔会。 哎呀，我都觉得。 你 系 咪60年代？ 唔系，几大唔认系啊？其实唔系乜噶， 系啊，咁嗰阵时候都唔系好长，长唔长 啊？ 系啊，长唔长啊？长喎，其实 而家人类而家系长命咗好多。 系啊，如果六零年应该都长命噶，应该都个个 开始长命。 系啊，我估都系62岁。 我都系。 你估62啊？ 系啊，我估62。 咁样我唔跟你哋啦，我估52啊。 52啊， 系啊， 都系太后生啊， 系咯咩？ 如果嗱，你谂下60年预计52，即系啱啱即系死咗噶咯，真系。 你又啱喎，如果62都唔系多好多啫，玩多十年啫嘛， 多十年啦，起码仲未死。 喂，如果今时今日咧，你话50岁真系叫好早啊，系咪先？ 好早啊， 好后生噶咋？如果52， 我估62啊，真系。 咁我估62啦，因为其实我谂吕校长应该就60年代，佢都未。 佢有睇喎，佢话佢细细个睇你嗰度《学校风云》咧。你想睇过啊？ 啱啊！ 啱啊！ 系 啊， 六阿姨， 全部六阿姨， 全部六阿姨啊！ 系， 冇人啱 吓， 系咪衰咧？我都唔满意啦。 我觉得佢嘅报告有问题啊，校长应该写错咗。 咁你觉得？ 我都估系。 你点样纠正 啦？ 唔系啊， 再望想补答。 52 唔得，我要估42啦，咁就 哇， 唔得咁我估32。 因为嗰阵时成日有个话咩预言咧。 话咩九九年啊，就咩世界末日咁样，佢梗系预计嗰样嘢。 哦，但系佢唔系喎，佢又讲紧系边个出噶呢个 六零年 联合国， 联合国第一次统计， 佢可以 全世界人 系 咪？系咯， 好，最后答案， 乜嘢？系你谂住几多？ 52啊。 好，咁啊，校长。 咁啊。搞到我又想改个答案添。 你想改几多？想改72。 有冇72？ 冇72。不过你可以再一个嘅，你可以再一个。 咁啊，冇啦，冇办法，都要跟大队啦，72啦。 你系 52 系咪？我细啲好唔 好？ 42。好啊。 有人啱啊？42。 正确答案系52嘅。 啊，啱啦。 Sarah 第一次估。Sarah 已经第一次估 啦，我哋衰咯，系啦。 Sarah 第一次估啊， 冇你又 扰乱咗你个答案系。 唔好咁 讲，好，翻嚟由小一一问啊。 天还没亮就起来，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间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 No no， 每天的镜子告白，坦白将做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生命突缺了一块。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 No no， 天还没亮就起来，脑袋只剩下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回忆一直都在倒带，把面具都拆开。 电话咪1872388，可以打嚟啊！靓妈接紧电话，12:30点唱。 好啦，你又知唔知？第二题就是由呢个同学发问啦吓，呢一条咧就系漏肥题之中嘅最漏肥嘅。咁但我又觉得，都可以叫做学一下一啲嘅人哋所谓嘅用语啊。嗱，咁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好得意嘅，睇一啲唔同地区佢哋所写嘅字或者佢哋讲嘅嘢咧，你系完全唔明佢讲乜嘢嘅。咁我有一次咧就睇一个台湾地区嘅节目啦，佢就喺度讲嘅就喂好咯，你唔好含扣。系啦，你唔好含扣喎、哦，含咧就即系含笑个含啦，即系金字跟住下边一个口啦，而扣咧就系剔手边一个口，系啦，究竟点解咧？咁我就做咗一啲，系啦，其实原来系好兴嘅，佢哋会咁样讲嘅，系啦，喊 call 系啦，系一个台湾地区嘅一个用语，应用喺嘅就系人哋去讲说话嘅时候嘅话咧，究竟佢哋嘅说话之道也好，又或者系说话嘅时候嘅啲形容，你唔好含扣。A 回嘴嘅意思，即系唔好反抗或者系反击我。 驳嘴， 驳嘴。B 就系、是、哇，你唔好咁客气、啊。而 C 就系你讲嘢，哇，使唔使咁婉转啊？定系 D 讲人坏话咧？ 坏。 哇，好难呢、啊、个。 林老肥， 讲多次得唔得？四个答，四个答，讲多次。 OK， 他的意思就是限购，是什么意思？ 唔系限购啊，限购令啊， 唔系限购，冇咁冇命噶，没有。系啦，就系、是、第一个，就系、是、反击，就系、是、回嘴嘅意思，就系、是、驳嘴。而 B 就系讲嘢，使唔使咁客气啊？诶，唔使咁含扣啦，就系唔好客气嘅意思。而 C 就系婉转。定系啲讲人坏话呢？ 咦，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听呢句说话时候讲嘅语气系点嘅？ 剧情 个剧情嘅就系有一班人喺度，大家喺度倾紧偈，系啦，咁喺度讲紧嘅就系说话之道。 嗯 ，OK， 系啦，就有一位叫做蔡康永先生，佢写咗有一本《说话之道》。 说话之道 系啦，咁、嗯、大家喺度讲紧嘅就其实讲嘢嘅时候嘅话，系应该要有啲乜嘢嘅态度，又或者系有啲咩嘅说话系会令到人哋舒服啲咧、嗯？一个讨论嚟嘅。OK， 嗯，这样子吧，校长，我们现在投进去，好不好？ 要说普通话、 啊，肯定咯。那我现在你觉得我含不含扣？我有没有含扣啊？现在 有一点，我知道，我不可以跟你讲。如果我跟 你 讲的话， 我 知道 答案，没错啊， 我知道哎。 啊，嗰日托佢答案啦， 系我揀婉转、嗯， 你揀婉 转，哎，我都揀婉转， 我揀驳嘴啊， 驳嘴， 系啊，回嘴，系啦、 啊，系 啦、 啊，回嘴嘅意思， 系啊， 好，锁唔锁定？ 啊， 锁定， 改唔改？改唔改？ 唔改唔改？ 唔改啦嘛，好，系有人啱嘅， 哎呀，唔改 啦，可以改啦，系有人啱嘅，系啦，有机会系你讲嘢好含球。 真的吗？我不觉得啊。 其实你讲你系唔含扣噶，我就会成日含扣咯。系啦，嗱有咯，冇错，正确嘅答案系驳嘴啊。 好嘢，啱 咗。 好，赞下自己先。 解咧 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嘅即日本嘅一个用语嚟嘅，系、当然佢哋唔知系打球嘅时候，即系反手反击嘅意思。咁佢将佢咧就讲讲讲讲讲讲得比较多嘅时候嘅话咧，就会将佢变成嘅就个音系差唔多，就系、是、好似你用呢一个嘅普通话讲含扣咁样嘅一个发音。所以咧佢哋就会用呢一样嘢嚟会讲紧，就系、是、有时佢就话喂你讲嘢嘅话你唔好含扣啊，咁样就话你唔好驳嘴、啊，系就咁嘅意思。其实咧唔单止系可以喺讲应用。喺嘅就系话讲紧你讲嘢嘅，即系、就是、你驳嘴啦，又或者嘅就你唔好反抗咁啊，喂，唔好含扣啊，咁即系话叫你唔好反抗，或者唔好反击嘅意思都得嘅，即系其实你可以应用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咯。 来自日文啊， 系啊，来自日文啊， 会唔会个反字咧就系个反字反？有可能喎、 啊， 系、 啊、我再 check 清楚俾你啊！如果系 日文 嘅，我有读过，有读过。 咁犀利喎， 好犀利喎！ 反嘅，因为反字佢嗰个读音日文度坑 坑 坑，系、啊、 所以就 是、所以音 可能 音就似， 起码佢。起碼第一個字應該咁嚟，於是就反啦。 同埋有少少嘅就係話，其實佢係個台語， 啊、 有時嘅亦有啲 係 啦台語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會有呢一個嘅就話，你其實可以應用喺即係你寫俾人嘅話，你都可以寫個好啦，你冇含扣咯咁樣， 係 咪？ 含扣噴人，唔好再含扣噴人啦。 好嘅，多謝。 好， 小強 到我啦。呢條問題咧就係羽毛球英文名 badminton，badminton 係 OK 呢個字係點嚟嘅咧？ 哇，难喎、 啊！劲喎、啊，好似 诶、就系、是、当年第一次响英国打羽毛球嘅时候，就系、是、嗰个庄园，那个庄园就叫做 badminton。B 就系嗰个人发明羽毛球嘅， 叫 badminton， 系佢就叫做 badminton。 Mr. Badminton， yes， OK， 系啦。C 就系呢、這个系一种鹅嘅品种，因为羽毛球就用佢啲鹅毛嚟整嘅。 嗯 D 就是发明呢个羽毛球嗰个人就叫 badminton， 嗯， 四个答案， 啊、你 B 咪系 B 龙 B 一样嘅， 跟住啊，跟住我系杀波士，我睇错自己啲字，杀波士咧有一个动作就是、badminton， 即系一个 term 嚟嘅。 咁呢个系 B 定 D 啊？呢、 這 个 D 呢个 D， 即系个动作叫 badminton， 系啦。是啦 A 就系庄园 ，B 就系发明嗰个人、啊、，C 就系用。呢只 badminton 呢只鹅嘅品种嘅毛，呢、啊、就系杀波嘅时候，即系个 term。 好啊，好啊。 有冇打羽毛球啊？ 梗系有啦。 你 我用、但我打羽毛球 有 用乒乓波， 以前有打，系啊。 校长有冇 tips 啊？有冇心？有冇谂法？ 校长有冇？我觉得是 A 啊， 你觉得 A 庄园 庄园 点解嘅？ 因为好多庄园都乜乜屯乜乜屯咁样嘅，系啊。 即係好多地方應該 係咪㗎？ 有，例如温布頓咁啊，温布頓咁樣個頓係啊，咁樣係啦，係啦嚇。咁啊，狼隊啊，狼隊咪咁啊咩 Wolverhampton 咁樣，係咯， 好知啊， 咩頓咩頓，所以我覺得係地名嚟 嘅。有時你聽講嘅話就叫 Winton， 係啊，冇錯，係啊，雲吞可能雲吞都喺英國嚟都未定， 係可能 英國人。 好嘢，好嘢， 好嘢，校長，好嘢， 我估嘅咋， 我瓜雲吞， 佢講嘅 咋，我知， 好，我估 佢退查， 我估 B， 係你 估 B 人名，係啊， 我估鵝毛，我估先 ，C， 即系 A、B、C 都有人揀， 有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 正確嘅答案 係就係。阿腾啦， 哇， 真系庄 好嘢， 嚟嘅 ，Batman 系一个 庄园 系 啊，唔识我真系唔 识，好嘢好嘢， 唔系佢头先 我联想嘅啫嘛， 真系好嘢，因为 睇英超咧，好多乜腾乜腾咁样嘅，系唔系乜咸就乜咸咁， 好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继续校长问问题。 改变夜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西班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各在角落安心点，摆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杀那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答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实是假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以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坦露真心关上脸，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监察本地变异病毒株的流行情况，在污水监测中检测到变异病毒株 KP.2， 又指目前 JN.1 仍然是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中心話未有資料顯示 JN.1 或 KP.2 會較 XBB 及其後代譜系引致更嚴重疾病。衛生防護中心發表新一份新冠病毒及流感速遞，截至今月14號的最新監測數據， JN.1 及其後代譜系所佔所有經分析樣本的 98.8%。中心話 KP.2 是 JN.1 的後代譜系之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監視下的變異病毒株。中心又話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躍程度和過去幾星期差不多，呼籲高危人士前往公眾地方時應該戴口罩。消委會調查五款垃圾電話攔截程式，有兩款匯裝用戶及其通訊錄資料供他人搜索。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 有一啲屬於付費計劃，唔係移除程式就可以取消計劃，而係要去程式商店取消。亦都有消費者登記個別程式時，要提供八項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等。他質疑如果是電話攔截程式，是否需要取得這麼多個人資料？消委會的調查又發現，有一款程式在存取用戶通訊錄後，會自動將所有聯絡人的資料上載和整合到商戶的資料庫內，供其他用戶反向搜索。黃鳳賢說，如果有其他人，例如消費者的朋友使用這些程式，他的電話號碼也有機會再被上載至資料庫。立法會帳委會繼續討論審計報告內有關緊急牙科服務和長者牙科護理支援的內容。有議員關注政府會怎樣鼓勵非政府機構成立牙科外展隊，為院舍長者提供服務。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部分机构即使本身有牙科诊所，但因为请不到更多人手而不能够提供外展服务。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署方正了解机构对参与牙科外展服务的意见，会定出鼓励参与的方法，适时公布。亦有议员关注为什么审计报告没有公开服务不达标机构的名字。卢颂茂话：审计报告提及嘅时间正系2020-23年疫情期间，牙科服务属高风险服务，加上请人难，因此唔少院舍拒绝接受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10点，升34点，成交金额8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2，升2.6；阿里巴巴84.85，升5.15；盈富基金19.59，升6仙；巨子生物50.25，跌2.7；美团124.7，跌9毫；中国平安43.5，升5毫；建设银行5.82，跌咗8仙；中国银行3.87；中国银行最新3.88，升1仙；南方恒生科技4.16，升了2.8仙；港交所292.8，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是155.8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3，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47点，跌173点。港金报2210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6.7美元，卖出237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係佢係好，佢諗過讀中史。 係啊，佢真係係啊，佢因為你講真 嘅，好叻嘅，讀乜都得嘅佢其實。 咁係，唔讀都得㗎啦，我嚟啊。 唔讀都得。 好啦， 第一題， 第一題咧好長嘅嚇，大家聽清楚題目。 好。 係啦，嗱咁咧就話《神雕俠侶》裡面咧就古墓派啊嘛，有個係古墓派始祖啊林朝英咧。以黄重阳啊，即系全真教嗰、那个、那个诶黄重阳啦吓，所赠嘅极北苦寒之地数百丈坚冰之下挖出嚟诶嘅寒玉制成嘅吓，咁、咧就系、修炼内功嘅好工具吓，瞓喺床上边咧一年就抵得十年嗱，咁啊以下咯，听清楚啊。唔系当中嘅功能同埋原理，唔系啊要记住系， 即系呢张床嘅原理唔系， 唔系嘅吓。嗱 A 咧就系可以让人一路瞓觉，一路发一啲同修炼内功有关嘅梦，所以就一路瞓觉，一路修炼，于是咪一年等抵得十年咯咁样。 呢个好好啊， 系啦。呢个 B 系啦 ，B 就话寒玉床咧奇寒无比啊吓，咁所以咧就要运功相抗，咁于是咧。睡梦里面都可以练紧功啦，呢个第二个吓，第 C 嗰个就系话啦，因为寒玉咧系天下间至阴至寒之物啊，所以咧坐啊或者瞓喺度咧，心火自清就唔会走火入魔啦。咁啊 D 嗰个咧就系瞓喺上面可以疗伤，又可以收集内功，所以练功都事半功倍。嗱，四个里面有一个唔系嘅，到底系边个呢？ 我想请问一样嘢，就是呢一个只不过是在个小说里面所讲 嘅， 系 啦。韩玉我都不知喺边度买， 我都好想瞓呢张床，你想唔想买啊？ 我屋企日张， 我屋企日张啦。 韩玉 喺边度买？ 系床玉喺边度买噶？ 佢自己幻想出嚟， 系咪网上面买？ 系妄想， 我妄想， 唔系 妄 想。 系 啊， 喺网上面嗰度有一个韩玉床玉，系咪？我都想瞓。 韩玉牌系咪？ 韩玉牌啊，真系啊 ，OK， 发梦啊， 我拣 C。 好，一个拣先， 系咩？走， 即 系走火入魔， 系防唔会走火入魔，系啦， 唔会走火入魔。 吓 D 咧啊，后生 吓 D 就话可以疗伤，系啦， 系 啊， 反梦嗰阵可以练功，应该系啦， 系啦， 可以运功，应该 OK 啊。 我觉得 D 吓 D 可以疗伤 吓， 我跟走火入魔。 你都系走火入魔， 两 C 一 D， 两 C 一 D， 有冇人啱？ 啊，呢题真系。真系我都觉得好难嘅，其实我一见到呢个题目我都唔识， 冇人啱， 冇人啱， 冇人啱，冇人啱。 咁到底 A 同 B 系咩？可唔可以讲得 清？ 系啦，嗱 A 咧就系一路瞓觉，一路咧就发呢个修炼内功嘅梦。 我估呢个 吓，所以咧就可以修炼啦，一路瞓觉一路修炼。 系 B 咧就系奇寒无比啊，所以你一定要运功相抗。 系， 于是咧就其实不自觉咁练紧功啦，咁样。 呢个唔系， 系唔系喎？要记住， 系啦，唔会唔系啊嘛。 系啊 ，A 啦， 因为 发 梦你控制唔到噶嘛，你发埋啲唔知咩梦， 系啊 ，A 咯，春秋大梦啊。 A 全部都 A 系嘛 ？A 全部都 A， 全部 啱啦，全部都啱， 系 啊，冇错吓。咁咧就係發夢咧，就係講啱啊，應該控制唔到噶嘛。係 啊， 可能係發啲啊，即係內功嘅夢咁樣。 唔係咁，校長，但有時控制到噶。 係咩？ 我試過啊。 真係㗎？ 我試過就係發下夢啦，跟住咧喺夢裏面咧見到一個好想見嘅人啦，死咗。梗唔係你啦，跟住收尾咧就梗唔係你嗰個，我就即刻起身擦洗面，跟住我同自己講就可唔可以再瞓翻之後咧再發翻， 再發翻， 發埋下半部分啦。 我都試過， 下半場真係可以。 仲有校長有人話咧，如果你想學嘢咧，其實咧可以咧一個人瞓著咗咧，身邊播一啲帶咧，播啲嘢咧，聽下聽下咧就會學到喎， 就會學到喎。 聽過 係啊， 真係㗎， 有冇聽過？ 同埋聽莫扎特啊嘛， 係啊， 聽莫扎特啊， 潛意識咁就入咗腦㗎啦。 冇錯，係啊，我即將寫呢個。小 说。OK， 好，第二题。 好， 第二 题。 好，第二题啦，第二题咧就系呢题咧冇睇过小说真系唔知嘅。 唔紧要，系咪继续金融小说啊？ 系啊系啊，金融题都系。咁咧就《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咧就喺乜嘢动物身上边揾到九阳神功嘅秘笈？ 倚天。 啊，倚天系啊，倚天郑少秋咧系啊。系， 我哋同埋呢个 版本 有咩答？有咩答案？ 我净系记得郑少秋嗰句。 好嚟啊 ！A 嗱，有咩答案 ？A 咧就系诸情冰蝉， 咩嚟噶？ 系啦，咁啊，诸情冰蝉个蝉就即系啲蝉蜍嗰啲咧，即系好似只青蛙只甲甲怪， 搵到个秘笈，个秘笈咪好细本啊，个青蛙 系，可能系 S D 卡咧，系一张。 哇，好劲啊！跟住可以答到。 B 咧就系一只白猿啊， 吓，白猿即系嗰啲河嗰啲咧，系啦系啦。咁啊，狮就神雕，因为已经屠龙记系之前应该讲时代背景之前就神雕啊嘛， 系 会唔会放咗只神雕？然之後幾百零年後啊揾到佢咁樣咧， 即係你意思係個前傳係嘛？ 係啦係，唔係即係佢個時代背景係神雕先，跟住先倚天 嘅 嘛。 倚天㗎嘛，係 啦，冇錯冇錯。 啲咧， 跟住最尾就係黑沼靈狐嚇，黑沼靈狐，係靈狐，即係靈 狐 係 狐狸， 狐狸啦，係啦係啦，咁樣嚇。 黑色嘅狐狸啦，係 啦 係 啦。 OK， 第一隻就係只蟬係咪？係 啊 係 啊。 定係一個人啊？阿蟬， 阿蟬可能係。 但係叫做冰蟬， 幾係一個叫豬情嘅阿蟬嘅咩？朱成冰蟬， 其实佢好劲嘅，一个好劲嘅啲功夫，啲龙 神嚟， 系，但系要喺佢身体里面揾到啊。 冇问题，佢系 锯开佢， 咬出嚟，咬出嚟俾你，咬出嚟， 原来系咁， 喺身体里边， 系啊， 喺身体里面。 如果有睇个古仔咧，系啊。话哎好痛好痛咁，然之后啊，因为阿张无忌咪略懂医你嘅， 我就帮佢医好。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就喺佢个身体，原来有嚿嘢揞住，咁、 哦、 样系啦。咁样，于是哦，原来秘笈嚟嘅， 揞住边个？ 揞住嗰只嘢咯，系啊，吓嗰。 咁但 系 有冇交代噶嘛？点有冇交代佢点样入佢身里边啊？冇交代 嘅。佢有噶。有佢唔知用啲咩，用石用啲尖石 唔 系 即系之前点解会入咗嗰个人嘅嗰、那个？ 我唔记得咗呢、這个，咩好似有噶有交代，不过唔记得咗。 系咪噶？ 有啊，翻嚟温习下，翻嚟温习下。 怨后怨后怨后 B 系 啦， 怨后 你系咪知噶？ 我 估啦， 我 就 我 拣 阿蟬，我 拣 阿蟬。 阿蟬 系，然后 即系一个阿蟬就两个， 冇 错，两只白猿啦。 有冇人啱 ？OK， 好， 有人啱。 有人啱噶，系啊。咁咪少数服从多数啦，唯有 系猿猴嘅， 系猿猴冇错，系只白猿，系啦。阿蟾真系装唔落啊，因为阿蟾 除非嗰只系肥蟾 ，S D 卡就得 肥蟾。 仲有咧，其实嗰个黑沼灵狐系招式嚟噶，系 哦系啊， 系啊，国商嘅剑法嚟嘅。 你可唔可以耍嚟睇啊？ 我唔识啊，我翻去会叫阿副校长帮手耍， 记得拍翻条 片俾我睇。 系啊系啊， 你要多谢呢个副校长嘛。 两 题我都唔 识 答。 好， 第三 题。第三题就 系 科学题啦。科学题里面咧就系话，以下咧边一个器官啊唔系喺演化期间退化嘅，唔系喎，要记住系，唔系。 哇，呢 个问题 都 有。 系 啦，演化期间 退化， 系退化嘅人类器官吓咁样 吓。唔好理佢住，好，你俾四个我嚟拣。 系啦，佢话系 呢 个第第 A 嗰个烂尾啊，烂尾， 我知 尾啊，尾巴嘛，尾巴烂尾，尾巴嘛， 唔知啊，我都 系， 我成日听话咩烂尾炎咁样系咧， 系啊系啊，即系盲肠炎， 应该系肠嘅其中一部分， 盲肠， 但系唔系，又有盲肠呢个答案 嘅 喎， 真系噶， 烂尾同盲肠 ，B 咧就系智慧齿， 系智慧 齿，系啦 ，C 咧就系盲肠，系 ，D 咧就系大脑， 盲肠同大脑 系啊系啊， 唔系喺演化过程中退化， 系啦、啊啊、会退化，即系退化紧啩，估可以。 我个大脑冇退化，啊、 大脑系会退化， 大脑会退化， 但系唔系喺演化嘅时候退化嘛，系、啊、你成为咗人之后，你年纪大咗之后先退化啫嘛， 系 系嘛，你讲系演化嘅啫、 啊， 人类嘅演化系。 哎 点啊，女校 长、 啊， 冇办法啦。 你 个问题， 你个问题就系佢演化紧嘅时候， 系演化 退化，系咪喺演化过程之中退化？ 系啊， 烂尾啦， 烂尾啊， 烂尾 系啊，烂尾 系啊， 我估大佬， 所以其实佢冇用嘅， 系啊， 系嘛， 烂 尾 系 冇用噶嘛， 系啊， 系啊。 咁但系正确答案系 C， 唔系盲肠， 唔系啊， 唔系啊，系啊， 唔系盲肠啊， 但系我都唔知有咩分别。我回去问下佢先。 烂尾系咪盲肠最尾嗰段啊？ 可能系啩。 系啊。 但佢有两个答案，有盲肠有烂尾，即系唔系啦。 唔系系盲肠，唔系烂尾。 我知道烂 尾冇退化。 正确系盲肠啊嘛，系盲肠 系 冇用。 系啦， 系啊， 冇错。 咁啊，佢 唔系系啊。 好得明白。第四题， 跟住第四题，第四题话咩咧？就系。话以下咧边样都系科学题嚟嘅，啊唔系啊，唔好讲个历史题好，谂谂下。 好， 有一个哲学家叫王阳明啊， 系 王阳明咧就早年咧就比较信奉咧南宋朱熹，嗱王阳明明朝人嚟噶，系啊，佢系比较信奉南宋嘅朱熹嘅理学，系啦，后屘咧改为咧传扬六九渊嘅心学，咁啊中间系有啲转捩点嘅。咁啊，到底系咩转捩点咧？咁啊，嗱 A 咯，因为王阳明结婚啦， 咁啊 B 咧就系王阳明咧俾人贬到去贵州，吓、俾皇帝贬咗去贵州。咁啊 C 就系王阳明大病一场， 心怀点样噶？ 心学就系、是、即系一种主张啦吓、认为万事万物都系来源自个心。咁、样吓，咁啊， 即系卫 生，即系思想。其实个以前中国人以前系叫个心，即系嗰啲思想咧，系认为心噶嘛，咁样系认为心可以思考。 一切 为 心 做，系啊， 系咪 ？OK，D、 好，跟住 D 就系、是、王阳明带兵平定咗一场嗰啲宗室，明朝宗室叫朱宸濠啊嘅乱事。 哦，平定乱事， 平定被贬， 一就系结婚系嘛？ 我觉得佢冇理。 点解佢又信奉朱熹嘅睇法？去到就 系 佢要转，系咪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大病 唔系都啱嘅，男人有阵时结咗婚之后，啲睇嘢转变咗噶嘛？ 你有冇转变 咧？都有转变嘅都。 转好咗，转好咗。 转变乜嘢啊？ 越嚟越靓仔咯。 系你自己觉得？ 系啊， 系老婆话，老婆话。阿钟咪讲多次啊？四个答案。 A 咧就系因为佢结咗婚 ，B 咧就系被贬，系啦 ，C 咧就系大病。D 咧就係帶兵平亂， 衞心啊，即係一時衞心 我覺得係被貶， 係咧，被貶，我覺得 遇逢啲 困境之中就有一啲嘅諗法出嚟，我覺得即係，我覺得 三個都被貶， 我咋，我講我咋， 係啊，我等下先，係 啊 ，Mary 得，因為 佢 講 結婚 ，Mary 呢個 ，OK， 咁我咩咧？我繼續支持大病啊， 好， 大病 有冇人啱啊？ 即係有 A、B、C 都有人 ，A、B、C 都有人，有人啱，係啊，有人啱， 正確嘅答案係， 係啊。你終於啱啦，係啊， 好嘢，好嘢， 點解啊？點解啊？ 咁啊，原來咁噶，原來咧，因為阿朱熹教嘅學問咧，就係話我哋要格物啊嘛，格物致知，咁格物咧，即係去了解，即係去了解啲事物嘅原理。咁佢咧就點咧？就喺一個地方度，佢個竹林嚟噶，係咁啊，然之後咧就望住啲竹。咁咧，然之後就話啊，咁我望住啲竹，我點樣格物咧？點樣了解啲萬事萬物嘅原理咧？跟住大病一場啦，係啦。咁啊，大病一場之後咧，大病一場之後，佢就開始懷疑啊，朱熹嘅學説 係 啦，懷疑人生嘅啫。咁所以咧，佢就走轉咗轉態啦，跟住就係啊，冇錯。所以咧，王陽明 啲竹有病， 係啊。 其實呢單嘢唔關朱熹事嘅喎， 唔關佢事㗎， 唔關純粹自己改變諗法啫， 冇錯，改變諗法啫。 啲竹啫， 但係佢嘅學説咧。上承呢一個朱熹嘅心學之後咧，喺明朝就係大行其道噶，一路影響住個 咁啲竹都幾有功效喎。 啊，冇錯， 咩竹啊？ 嚇，牛肉竹 咩就 牛肉竹。 好啦， 我都唔知咩竹。 啊，仲有咪仲有一題？ 係啊，有一題。 好 嗱，木蘭詞大家聽過噶啦。 姐姐，木姐姐， 木蘭當户姐。 唔係其中一句咪歸來見天子。 係。 天子坐明堂嘅。 係。 咁明堂係咩嚟嘅咧？其实呢首诗好得意嘅，佢又要东市买骏马，又要西市买鞍鞯， 系啊，买好多嘢， 咁仲要东南西北咁样去噶嘛？ 系啊， 点解唔一个地方买晒，或者网购咧？ 因为 嗰个地方冇得卖咯， 冇市场啊嘛， 系啊， 吓 好啦，嗱咁啊，讲答案。 问题就系呢一个， 唔系呢个唔系明，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吓。咁啊，明堂系咩嚟 嘅咧 ？A 咧就系天子举行祭祀嘅地方， 系 啊。B 咧就系天子嘅书房。系啦 ，B 咧就C 咧就系天子嘅睡房， 系 啦 ，D 咧就系天子玩游玩嬉戏嘅地方， 吓即系游戏， 系啦，冇错， 即系打机， 系啦， 系啊， 打机嘅地方系咪？ 唔知系咪打机喎？ 玩咩噶？天子玩咩？ 天子玩咩啊？ 系啊， 有咩嬉戏啊？佢哋 好多嘢玩嘅佢哋， 例如咧， 例如咧，我记得明神宗咧，明神宗大家听闻过啦，系咪？咁啊，嗰陣時又接見過一個， 你就熟， 竟然唐太宗你熟門落油啫， 校長反應好快喎。 咁咧就明神宗明神宗咧就四十幾條皇帝嘛做咗，咁啊好多年都唔上朝嘅，咁啊佢後屘有一次上朝嘅時候咧，原來就係有個意大利嘅傳教士叫利馬竇，就上奉獻一啲嘅咩自明宗啊，咩万国地图啊，嗰啲咁样，咁佢就觉得好好玩啦，系啊，所以佢好中意啲来佬嘢噶，所以话天子 外国进贡嗰啲嘢， 皇帝好多嘢玩嘢。 我哋好啦，你答 问题 啦， 书房 玩游 戏， 书房 玩游戏， 吓、啊，好嘢。 系啊 ，B、C、D。 好嘢， 答案 冇人啱。 答案系 A 大家全部避晒个正确噶。 系咪好开心啊？ 肯定你识嘅，其实专登拣错嗰个答案。 好嘢， 多谢 李 学长。 好 嘅，学长，你要点唱啊？ 系啊。 点解会 拣 呢首歌？ 哦，我今次拣嗰只咧系许冠杰嘅《小趣味》。咁其实呢只歌好耐噶啦，咁而且亦都好冷门嘅。咁啊，里面咧阿许冠杰唱咗好多种嘅趣味出嚟啦，或者嗜好啦咁样。其实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一来生活啊好逼人啦吓，同埋就系今个学年初都好多唔开心嘅事件吓。咁、咧就其实无论系同学仔又好，或者系老师啊，其实所有人啦吓，个精神健康都好紧要。咁喺学习或者工作之余咧，其实真系应该要平衡一下。咁我觉得许冠杰呢只歌咧，可以提供到或者启发到大家吓、去到吓、了解一下，其实身边咧好多趣味。可以咧嚇攞嚟做自己嘅嗜好，係啦，發掘一下。好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啊！ 多謝曬， 多謝 曬， 多謝女正堅校長。謝謝校長 玫瑰芬芳味，隨大腳尖叫在雨中戲，又飄分種類，凌亂的抽屉做個清理。买爆花生粥下棋，成日买龟送学调味，望着镜秒嘴秒舌扮鬼脸，睇出好戏曲折又离奇。啊哈啊哈，知否世间充满趣味。啊哈啊哈，珍惜每点小趣味。神韵过青草地，沿路呼吸美妙的空气，球赛好犀利，勤练舞好似劲到飞起，戴上靴风扭开唱机，由乐韵带我入甜睡，背熟那首冰心美丽诗句，睇本侦探小说推下道理。啊哈啊哈，知否世间充满趣味。啊哈啊哈，珍惜每点小趣味。 三蚊许冠杰，一首旧歌叫《小趣味》啊。星期五快到十二点，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风骚范围啊！记得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准备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新闻之后，我哋有车路的士讲下马路上车辆嘅事情，一齐听听。 知否世间充满趣味？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电话咪18723888，一阵间大半点唱。 车路的士， 谢谢。 超超， 大家好，又讲下波波车啦， 系啦，波波车都埋马路上啦，等等好多嘢啦， 冇错啊。 好， 跟住嗱，我哋揸开车嘅，我哋其实之前都讲咗呢个话题噶啦，就 系 我哋。 改装或者升级啊，其实有太多太多嘅补品大家可以考虑噶啦。 今日系第二集系咪？ 今日第二集， 梗系欲罢不能啦。 系啊， 嚟 又问下大家啦，咁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嘢自己想搞下部车嘅咧？ 冇， 瑞瑞就冇。 喂，但系我有一样嘢想同你分享一下， 系 咁就系话，我发觉咧就系揸同类型车嘅人嘅话，系咪有一种唔知点解嘅友谊喺度嘅 情意结？ 我有一日啦，咁啊喺中环啦，咁我泊咗架车啦，咁啊开头嘅时候咧，我隔篱嗰架车咧唔系呢架车嚟嘅，好啦，跟住咧就无端端咧到我去攞车嘅时候嘅话咧，喺我隔篱嗰度泊咗一架一模一样嘅车， 仲要一样色啊， 色都一样， 未完啦，色一样，所有嘅嘢都一样， 系， 跟住咧佢仲写咗张纸， 哇，好简单啊， 好开心啦呢情况， 好开心啊，跟住收尾佢就讲 hi 你好咁样， 惺惺相惜啊呢啲真系， 嗰个系我嚟噶。 如果有聽到嘅， 係啊， 冇留個電話， 冇佢冇， 即係成 打個招 呼，新新地大家 咁。因為兩架車好得意，拍埋一模一樣嘅，就係兩個係啊，喺隔離咯。 其實好得意啊，呢啲情況 其實好少有，好少有， 係啊，即係你撞到你，因為你同款車，仲要同顏色， 冇錯， 你嗰隻色已經係好特別少噶啦。 唔係，我見好多佢呢隻色， 哦係啊， 係啊，我成日都撞到佢呢隻色，其實都幾受歡迎嘅， 我 自己覺得 好靚嘅，其實呢隻 好新 襯。绿色少见啊！ 绿色 哦，系 哦， 有 色 军绿色嘅， 军绿色有，不过少， 系 有，不过少啲，系啊，系啦，系啦。 跟住好得意嘅，其实我哋泊车嚟讲咧，呢种情意结好多时候发生嘅。咁尤其是譬如揸开啲双门跑车嗰啲咧，成日都系噶，自己一部泊喺嗰度，点解一翻到成辣都系咁样嘅？ 系 又会发生嘅，大家其实影相好开心，打晒卡， 好笑。咁我想分享下就纯粹分享，我真系好笑，我觉得好得意。 有冇啲咩会想整下部车？ 其实以前有嗱，其实咧有分細整同大整啦，細整咧可能個考慮少啲嘅，例如話我加咗一個嗰啲叫做前面有個 bar roll bar 嗰啲咧，喺個引擎上面嗰啲咧，你知道撐住架車啊嘛。因為我最初揸呢架細車嘅時候，我覺得佢有啲飄，咁我唔夠安全感，我揸個 bar。但係亦都諗嗰啲大嘅改就係、是、改色啦，咁改色有兩種，一係噴油啦，一係就貼膜啦。但係嗰改又好似大得滯，即係我又驚自己後悔，知唔知？即係變咗另外一種色之後，我中唔中意咧？或者變咗嗰啲而家好興嗰啲叫瓦色，我中唔中意咧？咁通常呢啲同埋佢牽涉嗰個改造費又貴啦。 冇錯冇錯， 咁我再諗咯。 係啊 係啊， 其實又可以講下喎，因為大佬講嗰條叫頂巴嘢啦，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或者有冇用緊啦。咁其實咧，佢係咩嚟嘅咧？咁佢揭開咗車頭冚之後，喺個車轆對上咁有個懸掛系統啦，跟住喺上面咧，佢將一左一右會加條巴落去嘅，將左右兩邊撐實咗佢。咁其實係做乜嘢嘅咧？佢會令到你部車好四平八穩，即係你轉彎啊、扭太嘅時候咧，會精準咗好多嘅。 係乜嘢車都可以加嘅？ 所有車都有呢一樣嘢嘅，係可以加嘅嘢嚟嘅。咁又要睇翻嚟，咁每一個地方當然又有當地嘅法規啦。咁但係你又要睇翻就係，譬如本身嗰部車出廠嘅時候，如果你個頂版嗰部車是有嗰樣嘢嘅，有原廠配置嘅，咁基本上你就可以加落去噶啦。好好用嘅嘢嚟嘅，咁我自己都中意嗰樣嘢。 你有冇加到？ 有嘅，本身部車有，咁就好精准咯。 咁會唔會某程度上你架車又重咗啊？ 其實唔會啊，嗰條好輕嘅啫， 好輕， 好輕一條係咪通常都係嗰啲叫做aluminium 咁樣，即係其實好輕嘅嘢嚟嘅啫。咁所以價錢平，進步好大嘢嚟嘅，所以如果改裝嘅話咧，通常大家都會考慮加裝翻呢一樣嘢咯。 OK， 不過外觀就冇任何嘅改變㗎嚇，即係呢樣嘢純粹係個功能上或者你駕駛個感覺 嘅 啫。 而且係分別好大嘅，你一扭彎嘅時候，你已經會知道，部車敏捷咗，定咗， 定咗啲 嘅，爭好遠。 不過改造咧，頭先都講啦，其實有功能嘅改造啦，有外貌改造啦。咁我諗一般人係咪會寧願外貌嘅感覺好似抵啲，因為你睇到我改咗啲咩嘛？ 好多人都係會咁樣嘅，佢哋唔喐裏邊住嘅，先喐實外面先。咁其實最常發生嘅就係大佬頭先講啦，變色啦。咁其實我自己都有曾經諗過呢一樣嘢嘅。咁變色嘅時候，咁又會講我哋譬如而家啲車正常有反光噶嘛，換咗磨砂面，其實又好似咁樣想，同一隻色都好，佢完全唔同曬感覺嘅喎。 我真係麻麻地。 但係咧，又要諗翻就係嗰樣嘢會唔會令到清潔上面困難咗咧？ 會唔會啊？ 會， 絕對會。 尤其是轉磨砂。 嗰只系清洁系特别要注意嘅嚟嘅。咁唔可以打蜡啦，即系你譬如你拎架车去 打蜡，打蜡你想佢拧啊嘛。 系啊， 你而家你要唔拧 可以，跟住你千祈要同人讲，你唔好手痕帮我打蜡，我打蜡 你 整埋。 咁系咪应该磨佢反而？再沙啲， 纯粹洗嘅啫。 我哋自己添磨面嘅添。 我哋又呢度可以花翻少少会好啲。所以其实嗰只要注意嘅嚟嘅，同埋所有我哋所谓包胶。即系你冇色嘅又好，钻色嘅好，所以包完胶之后又要睇翻咯，要计翻时间啦。你年份上面可能两年左右，你就已经要搣重新再做噶啦。 假两年货仔噶咋？ 两三年顶尽噶。 同埋我上次听你讲完之后，我真系有啲犹豫噶，就系搣完之后到呢架车，你如果唔再贴会点咧？咁 系啊，所以嗰啲全部都要考虑噶。你有机会，你如果用一个好平嘅唔合规格嘅胶，甚至乎佢底下啲胶水会硬晒，你搣唔甩嘅时候好。上车 咁会点啊？咁可以 夹板铲起佢，之后重新喷油。所以你要贴嘅时候，可信嘅铺头，你要问清楚佢系咩胶纸啦，可以用到几耐啦，几耐必须要翻转头做护理，甚至乎要搣噶啦，冇得护理啦，要搣，跟住转嘅时候会唔会有问题咯？呢啲都要事先同铺头沟通得好清楚。 呢啲真系好 taste 嘅问题。我试过见过有一架就成架咧都整咗咧，就好似 lace 咁样， 即系咩？ 你有冇见过 lace 啊？ 我 即系 lace pattern 系 哦， 哇 系黑色嘅 lace 之后咧，我见过另一部又系好好笑嘅，一部超级跑车，佢贴咗成个花都好似生晒锈咁样嘅，成部车生晒锈，好似啲锈迹，仲要好似流紧水流紧流。 冇错冇错， 好好笑。 你已经话佢其实系咪真系生锈啊？ 系啦，我都有怀疑。 其实系咪真系生锈啊？嗱，所以呢啲嘢咧，你要谂埋有冇人接先。我记得阿 U 嗰时有一部车咧，就系成个卡通公仔一个车头冚嗰度， 系啊， 你记唔知唔知啊？ 有啊， 系啊，但系身边交俾你时候，好似已经 整咗啦， 冇咗噶啦嘛，因为明知道你唔系咁多人 接受唔到， 中意嗰只猫嘅卡通公仔噶嘛，中意咪中意咯，但系你咪要等咯，咪先咯， 系啊。嗱，咁我哋其实除咗变色之后咧，仲有好多外观上面嘅嘢， 好多外观上嘅嘢。变高变矮咧，我见我有一次有啲日本车，佢系咪好似系 Jeep 咧？嗰个辘咧死咁高，架车咧又细细架，好似一个小朋友着高踭鞋咁。你明唔明我讲咩？ 其实 有啲人将嗰啲 Jeep 咧， 系啊 Jeep 咧就 掉掉浪都好高，但系个辘咧好大噶嘛。 系啦， 我成日觉得佢好危险噶。 系咯，会唔会有危险？ 因为咧呢样嘢系真系需要一啲好有技术嘅铺头去搞嘅嘢嚟嘅，即系唔系你随便走去搞。哦，我中意转咗咁大个辘，因为咧你转到咁大个辘，譬如我哋。诶，唔好当 Jeep 啊，正常车都好。其实你个辘变大已经系要计数噶啦， 有啲变肥咧， 系啦，变肥即系变阔咗个辘，呢啲全部都要计数嘅嘢嚟嘅。咁譬如你网上面见得，哇呢个款好靓，谂都唔谂，我笃咗佢落嚟先，即系上网落单啊吓，订四条胎，等佢 send 佢。嗱，呢啲就係好容易出事嘅位置嚟嘅。點解咧？因為每一個車我哋可以放到幾闊嘅轆， 係啊， 呢啲全部有數計嘅嚟嘅，唔係你中意無端端加闊多十 cm 落去可以執得落嘅嘢嚟嘅。 法例上係咪其實都係要留意 嘅？係要留意嘅，因為你唔係每一個地方可以做呢樣嘢嘅。譬如咁講啊。香港俾翻個例子就係、是、你車轆你要換嘅時候個闊度有一個標準嘅，譬如有啲啊，哦我換闊咗嘅，咁有啲人就話我唔係啊，我哋可以執得落，點樣為之執得落咧？佢叫搭橋啦。咁、譬如講你個車轆嗰個輪拱嗰個位置啊，淨係當可以 fit 到十 cm 咁計啊，我哋俾一個參數啫，當十 cm。我订一只十五 cm 落嚟嘅，咁佢哋点样做咧？咁你就执唔落啦，咁佢就要搭桥啦，即系将嗰个摆碌个位置，佢加多你当铁饼咁样样，整厚咗个位置，再将你个碌吸翻入去嘅，咁嗰啲叫搭桥。咁其实咧喺香港嚟讲咧系唔合法嘅，咁唔好做呢一样嘢啦。而且搭桥嘅时候个安全性大家要谂翻，上网成日会见到一啲好灾难性嘅搞笑嘢噶，甩碌啊，跟住啲螺丝突然之间点解有啲会长咗短咗啊？咁全部都系咁样搞出嚟嘅嘢嚟噶啦，所以要好小心。 其实呢啲应该过唔到验车啫，系嘛？ 系啦，其实一去验嘅时候，其实就已经全部噶啦， 搞唔掂啦。 其实唔好话，你当你系新车啦，唔使验住啦。但系其实你喺街上面行咧，随时有啲叔叔咧就喂你呢架车似乎有啲问题。 會有呢情況， 會有呢情況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再推叫做 extreme 少少啦，當喐喐咁樣去四驅車，咁喺外國其實可以將件事玩到好大嘅，即係頭先你哋所講啦，細細部車好大隻碌嘅，好高嘅將部車升到係，咁嗰啲情況咧就更加需要一個好犀利嘅 workshop 啦，佢要計翻啱曬你成個車底要大改造嘅，成個底盤要改啦，你個避震成個系統要變曬佢啦，即係就唔係用正常避震嘅啦，要用一啲阿叉避震咁樣撐住佢啦，咁嗰啲外國好興嘅嘢嚟嘅，但係你改完之後，譬如咁講啊，香港你入停車場嘅時候又係好災難嘅， 係啊， 同埋你用唔用到咧？我想請問你改裝嗰個功能上，其實你嘅公路上面 所謂可能一兩個地方用到，因為香港都有玩越野嘅地方嘅，但好少。咁你 唔需要去到， 唔需要嘅，真係唔需要。你正常一出翻公路，因為嗰種我哋叫 ride quality，你去到嗰種嘅駕駛或者乘坐感覺咧，其實已經係會好差啦，即係你會好掟路面嘅噪音入曬嚟啊，所有嘢咁。有冇需要去到咁極端化咯？即 係其實有時佢哋改車咧，已經唔係話即係改咗之後好唔好坐啊，或者咩，而係純粹外貌協會，你覺得好吸引。我見我有啲車咧係將嗰個轆咧係咁樣斜嘅，你有冇見過啊？ 八字腳咯， 八字腳嘅，其實又有咩意思咧？八字腳嘅轆。 嗱，應該咁講，八字腳嘅轆咧，我哋如果係落賽車場嘅話咧，係好有用嘅。佢愛嚟轉彎嘅時候咧，佢可以好實好實咬咗個地下嘅。但八字腳得嚟咧，我哋都有一個參數，我哋點樣做，即係唔係隨便話，你改到即係外八到你見到好誇張斜曬。 係外八定係內八啊？ 外八嘅， 外八嘅， 外八嘅。佢嗰個真係一個八字嗰種外八啊！ 我有見過，因為喺街度有見到。冇錯。點解會咁嘅？我以為 純粹 係 為轉彎咯，即係我哋轉。彎啦，所以劈彎嘅時候，佢個咬地性能係會超級大咁樣提高嘅。但係有相關代價㗎嚇。香港嚟講，又係有一個參數嘅，運輸署有嘅。你外八得太誇張，其實係唔可以嘅。但係啦，咁我哋正常揸車咁講，其實我哋可以換完車胎，唔係車轆啊嚇。咁我哋車胎磨損之後，咁四條都要換㗎嘛。咁我哋喺換呢四條車胎之後咧，可以去做多樣嘢嘅。嗰樣嘢咧係叫 wheel alignment， 咁蹬胎就純粹係攝翻一個 balance 圓形，佢轉翻圓形啦。但我哋 wheel alignment 係做乜嘢嘅咧？係叫度胎。咁其實喺個度胎嘅途中，佢會將你個車胎補正翻四條胎指向性向前先啦。咁亦都會微調翻少少呢個八字嘅。咁佢點解會微調八字咧？其實係合法範圍內，其實你係可以令到架車當啦，你鬆曬胎。鬆曬手嘅時候，唔捉住個胎盤，架車不斷向前行嘅。咁其實嗰啲都係可以調教嘅嘢嚟嘅，係啦。咁其實我都會建議嘅，大家去換胎之後咧，做一做呢一樣嘢。咁專業嘅嗰啲鋪頭，佢會識得幫你調。 佢叫做咩話咩胎 ？Wheel alignment。 Wheel alignment。 咁佢其實度胎咧，有啲人叫度 胎 尺啊。係啦。咁、 okay. 其實呢一樣嘢做咗百利而無一害嘅，因為你講緊你轉完之後，會慳油咗啦。因為你唔會嘥咗任何動力去將架車不停去扭嚟扭去扭翻直佢噶嘛，你本身已經行緊直線啦，而且你嗰條車胎係襟用咗嘅，你做得啱。因為如果唔做呢樣嘢嘅時候，係啊，因為你不斷，如果佢唔係指向前面，就你不斷修正嘅時候，佢咪不斷 磨 蝕咯。係咁有一啲情況咧，譬如電腦都會睇得到嘅。如果假設你條胎你唔係一個理想狀態，係會某啲角度，譬如一條胎當打橫十 cm 咁計，你可能外面嘅兩三 cm 會磨損得特別勁，或者裏邊嘅兩三 cm 磨損得特別勁嘅，即係會有呢個比例出現嘅。 好似一對鞋咁啊， 係啦， 個鞋踭 啦，蝕踭你會蝕咗某一邊嘅。咁所以一調校完之後就好理想嘅接觸角度喺地下度咯。咁所以呢啲都係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去做嘅。不如我哋又試下講下另外一樣嘢咧。咁又係合情合理合法之後。仲要慳埋油嘅一個所謂改裝啦。咁喺香港咧，大家去做 service 嘅時候，即係拎架車去換油嘅時候，好興會聽到，師傅可唔可以幫我換埋個風格啊？ 有啊， 有 風格，大家都知道係咩嚟㗎啦。咁其實風格係乜嘢質地，大家知唔知嘅？ 風格係咩質地？ 本身原廠嗰啲啊，我哋淨係 唔係磨一浸，係咪嗰啲一格格格格？ 佢好似一個蜂巢咁樣一格格一格格嘅。係。咁我初頭有諗過係磨啦，咁就一定唔係膠嚟嘅。咁 係咪紙㗎？ 又唔係磨 纸嚟嘅，原来佢系好得意，嗰个风格里边个物料系纸嚟嘅。咁大家就谂翻啦，咁譬如我哋唞气，人唞气都要用鼻哥窿去唞气噶。我哋而家可以其实做一个实验嘅，我哋而家譬如一齐揾只右手督住自己个右鼻哥窿，我哋尝试下大大力咁样吸一啖气先。咁其实自己感觉上，我哋唞气顺唔顺畅先？少一只鼻哥窿。其实唔顺噶嘛， 唔顺畅， 因为我哋吸气个量要大力咗，去尝试吸翻同样嘅力度。嗱，呢一个就系咩咧？就是、类似一个原厂嘅风格嘅状态啦。咁佢因为佢纯粹系透过纸去帮我哋叫过滤啲空气嘅，咁其实就系基本上长期闭塞咗半只鼻噶啦。咁、我哋有一啲叫高流量风格嘅嘢，其实大家咧去嗰啲叫铺头一问就已经会有呢样嘢嘅。咁佢系点样样咧？就系将我哋本身塞咗一个鼻哥窿嘅情况底下，开通翻晒两个鼻哥窿俾我哋唞气。咁嗰样嘢咧系香港系合法可以加嘅嘢，或者换嘅嘢啦，而且唔贵嘅。咁佢作用就系俾我哋用翻晒两个鼻哥窿。同一時間去唞氣，咁入氣咪順曬咯。因為我哋汽車，我哋點解會有動力出現？大家唔知明唔明個原理啦。我哋先入油入去，咁油都要燒噶嘛。咁燒嘅時候，我哋就俾空氣落去啦。咁空氣同油一燒，有個爆炸力度出嚟。咁其實就係嗰個 engine 嘅運作，咁就變咗力度可以俾到我哋去行啦。咁如果假設我哋諗翻一開始嘅時候，長期閉塞嘅，塞咗一隻鼻哥窿嘅，咁樣你咪唔夠空氣量咯。你係啦，就會嘥油啦，即係我就要俾更加多嘅油去 mix 個空氣，先至做到應有嘅力度出嚟。但我哋一開通翻曬兩個鼻哥窿嘅時候，夠空氣入去俾佢嘅時候，佢咪唔使俾咁多油，但我哋有翻對等嘅力度可以出到嚟咯。咁所以呢一個我會建議大家嘅，下次去做 service 嘅時候，可以問一問本身個車房有冇呢樣嘢啦。如果冇嘅時候，可唔可以幫你訂定翻嚟先？ 佢叫咩名話？ 高流量風格， 高流量風格，佢同普通風格有咩唔同？ 其实咧，佢个质地会好唔同嘅，咁佢就唔系用纸嚟做嗰样嘢嘅，咁佢有市面上面有几个牌子，咁我哋就唔好讲啦。但你一问就会知，咁佢哋都会用一个特别嘅物料去做咗呢个风格，照样隔到嗰啲污糟嘢嘅，但系佢就比个叫 airflow 个流量大咗好多，系、啊，所以下次。做 service 之前問一問咯，咁其實大部分都可以幫你訂得到嘅，咁咪純粹哦，平時可能當我一個禮拜前去講定我會過去，咁可能咪當個半禮拜後之後過去揾佢咯，可以換咗嗰樣嘢。 嗰度係 standard 嘅，即係其實係每一架車， 每一架車 高流量嘅風格嗰都係 俾嗰個型號嘅嘢， 係冇錯， 係啦，即係所以你要訂咯， 係啦，所以要同車行講明我需要 嗰樣嘢， 係啦，佢一定冇可能有齊所有牌子共用嘅嘢嘅，但係佢絕對會幫你攞得到咯。 好， 咁個價錢純粹係比正常嗰只貴好少嘅啫。但你入油一次，你已經回本嘅啦，係啊，即係咁，其實嗰個係即係絕對係建議大家可以 同意同意同意，風格同油格都要換啦。 油格都要換嘅，但係油格咧，我哋就一定係要用翻原廠嗰個啦，咁就冇得去避免啲咩嘅。咁又或者我哋又可以講下，咁我哋仲有一樣嘢叫做改電路，上次提過啦 ，mapping 咁其實仲有另一樣嘢叫電子油門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嘅？ 聽過。 咁佢係另外一種相類似理論嘅嘢嚟嘅，咁佢就加咗喺我哋傳統我哋踩油個油門嗰度啦。太舊嘅車係用唔到嘅，只要我哋而家電子化咗嘅車都會用到嘅。咁佢原理係咩咧？佢就係裝喺佢之後，佢微調翻我哋個油門嘅敏感度咯。咁其實咧就會相對應地 反應快好多， 反應快咗好多。 因為有啲車好立嘅，你要踩到好低佢先自由反應。 因為某啲好重嘅車啦，咁其實佢哋就會個反應慢咗嘅。咁你譬如每一次嘅紅燈起步啊，或者你喺個叫迴旋處裏邊啊，你俾油落去。个反应迟迟都唔出嘅时候，你咪喺个回旋处反应好慢咯，其实危险噶吓。 冇错。 咁所以咧，其实都可以考虑翻呢啲叫配件，咁用咗之后咧，你架车个反应都会敏捷咗啦。 好，多谢晒潮姐， 都 非常好啊。 高咩风格？ 高流量风格， 高流量风格。 多谢晒。 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环评报告，批准条件包括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要提交各项详细设计同实施计划， 在计划中的三宝树园地、保育公园、鱼塘工程开展前不得进行填塘工程，以及成立环境监察小组。环保署署长徐浩光说，会透过规划为休憩用地和优化设计，以保存米布农村露鸟林的核心区域和改善有关环境。消委会调查五款垃圾电话拦截程式，有两款会将用户及其通讯录资料供他人搜查。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一些属于付费计划，不是移除程式就可以取消，而是要去程式商店取消。亦都有消费者登记个别程式时，要提供八项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等。他质疑，如果是电话拦截程式，是不是需要取得这么多个人资料？消委会的调查又发现，有一款程式在存取用户通讯录后，会自动将所有联络人的资料上载和整合到商户的资料库内，供其他用户反向搜查。黄凤娴说，如果有其他人，例如消费者的朋友使用这个程式，他的电话号码亦有机会再被上载至资料库。美国再有大学的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示威者营地被清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示威者拒绝警方驱散令，加设路障阻拦警方，双方一度对峙，其后发生推撞，四十几人被捕。位于芝加哥的蒂博大学警方到场拆除示威者营地帐篷时，所有示威者都自愿离开，没有遇到反抗。两名男女在营地外因为妨碍交通被捕。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有十一人在星期三拒绝撤离被捕，包括三名学生。在新墨西哥大学，当局拆除营地并拘捕七人，包括两名学生。另一方面，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抗议学生和校方就以色列相关投资达成协议后，开始拆除营地。校长同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审视学校基金会和私人筹款实体的财务交往。美联社统计，自上月十八号以来，全美大约六十间高等院校的校园示威，有超过2960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后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3点，升56点，成交金额9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蚊，升2.4；阿里巴巴85.15，升5.45；盈富基金19.6，升7仙；巨指生物50.2，跌2.75；美团125.4，跌2毫；中国平安43.6，升6毫；建设银行5.83，跌7仙。南方恒生科技4.02，升3.2；中国银行3.87，冇升跌；港交所293.2，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55.7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3，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兑美元0.6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75点，跌144点。 港金报22,10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7.79美元，卖出2,3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比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优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哇！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听听先。 喂 喂 喂喂，系 好姨， 好姨 系 好姨， 好姨你好啊， 系 主持你哋好。 好姨，你嘅电话系会唔会有少少 有少 啲电 流 啲声啊？系啊， 我听到 headphone 咩？ 而家得唔得？ 哦，你用 headphone 嚟听紧我哋嘅 机嚟嘅，我听紧手机嘅。 哦， 系啊，而家得唔得？ 而家有啲声，有啲 都系有啲 电 电 流 声 啊！你可唔可以试下删咗佢，净系听电话啫，得唔得？ 我冇啊，我自然删咗噶啦，已经。 哦，而家好啲啦， 系咪啊？可能我移咗个位啊。 哦，跟住先咯， 欢迎你啊， 好嘢， 好点啊，好嘢。 点啊？咩环境啊？最近 冇啊，因为上个月20日咧，我奶奶106岁生日。 哇！恭喜恭喜恭喜，开心啊！ 原来 打电打唔通。 唔系啦，你哋电话时间改咗啊？以前系12:00至12:30打噶嘛，而家11:00。 开始打，其实不是的，冇所谓，你几时打嚟得嘅？ 冇人听我个知咯。 系系系系，得十一点后都应该有人喺度噶啦。 靓妈听唔听到？ 而家好清楚。 靓妈佢喺度嘅，佢冇。 唔系我妈，今年啱啱沙士嗰年，今年20年啦，唔喺度。 哦， 但系我妈都好伟大噶，生咗我哋18个咧。 18个， 十八个， 18仔女， 18个姊妹，生18个。 系啊，梁继章，你唔知嘅咩？ 你第几啊？你第几啊？ 女啊第三，仔女啊第七， 18个啊！咁由几多岁到几多？即系嗰啲仔女 相差20年啦。 旧年我家姐最大嘅77岁， 咁细 个仔就60岁到啦。 哇！咁都排得好密喎，即系差唔多一年一个，一年一个，一年一个。 直情系啦。 哇！如果你成家人食饭煮饭嗰个， 聚埋一齐好开心噶。 哦，咁你 但会唔会？ 我想问你嗰18个咧，每人生几多个啊？ 2-3个。 哇，咁成下嗰条数，咁咪成百人。 系啊系啊系啊。 你记唔记得佢排第几嘅？会唔会捞乱噶？ 唔好意思， 你系3个定5个嘅？ 对唔住，咩话？挨 number 即 即係啲名咧，唔係記得唔記得嘅。 係唔係 ？I number 係 啊 ，I number 你十八號咁樣啊？ 唔係，我叫我仔女 幾號啊？ 我係第七啊嘛，你叫阿七咯。 哦，即系有阿九，有阿十一，阿十二咁啊， 阿十冇啦，阿十冇咗。 哦，十四咁啊。 但系你哋会唔会记得噶？你兄弟姊妹间 记得，咩唔记得啫？ 但我想问咧，其实如果你十八个咧，屋企咪要好大咯？你瞓、 啊、 每人瞓一张床都要十八张床。 二层楼啦，六层高嗰啲咧都有九百几尺嘅。 哇！ 床都要十八张。 唔系，咁有阵时嗰啲大嘅搬咗出去住噶嘛，咁我四个哥嗰啲搬咗出去住噶嘛。好少翻嚟瞓噶， 我真系冇听过三十八个， 我第一次， 第一次听，真系， 我都话父母好伟大啊， 好犀利。 十八个读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冇唔会俾人哋，仲系揽住晒养。 哇，仲要自己凑啊？ 唔系，我婆帮手。 哦，你挨大十八个都唔少嘢， 真系啊， 真系要孝顺。 而家我妈走咗廿年，我爸爸走咗廿几年，我哋都好挂住佢嘅。 嗯，知道知道知道，哇！ 所以我当奶奶咪系我妈咁样咯。 哦、 我一个礼拜几乎一个礼拜翻上奶奶同佢饮茶一次嘅。 哇！ 要孝顺老人家。 系啊， 奶奶有冇听收音机噶？你又播翻俾佢听。 我奶奶喺罗湖住嘅，喺福田啊。 哦，都听到噶，可以听到噶。 佢唔得噶，佢已我讲嘢要喺佢耳边度讲嘢噶。 哦，咁你迟啲俾翻重温佢听。 食咗饭未啊？ 系啊系啊， 仲可以自讲嗰啲啊。 系啊系啊，但系佢好记得晒我哋啲仔啊、孙啊、孙啊甩嗰啲诶，旧年生日 甩啊， 孙到咩话 甩 啦 甩啊！ 即系我哋叫失 失， 即系孙失， 系 孙失，哦， 哇，好犀利， 犀利，好犀利！ 106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究竟佢个养生之道？ 真系老人家何胡峰话斋，真系唔好停，佢好中意行来行去噶，佢不时停。而家你见佢瞓紧觉咧，应该系唔舒服噶啦。 哦，即系佢每日都有好多嘅活动嘅， 冇噶，咪周围行咯。即系好似村，佢住啲村屋咧，好多啲周围识晒，佢条村系最即系最长。年龄系去噶啦， 年纪最大， 个个都要斟茶俾佢噶咯喎。 系啊系啊系啊， 个个都系个后辈。 即系养生之道嘅就系，总之嘅就 系 成日喐嚟喐去， 系 咪？行嚟行去，唔好成日坐。 系啦。 哦，咁食嘢咧？ 食嘢佢咩都食噶，佢仲犀利过咧，炸鸡髀又食，肯德基又食，早轮咧，日日咧朝朝食凉粉。 凉粉咁凉， 点解？点解要朝朝食凉粉？ 你话得唔得？你话 哇，佢我觉得佢老顽童嚟， 系啊系啊， 好可爱。 十年嗰日咧，我即系我结婚五啊几年啦，我见佢都系身材一样嘅。 哇！犀利犀利犀利， 好 开心！我真系希望佢长命百二岁，佢真系好。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乐观、好开心嘅人。 系咧，个人系点？ 老人家始终都系长气嘅咧，唔中意嗰啲咪闹咯。 哦，闹都好啊，其实佢够气先闹啊。 因为佢一个人住啊嘛，我哋唔俾佢煮食。 哦，仲要一个人住啊？ 饭俾佢食咯。 佢一个人住啊？ 系啊， 边个照顾佢啊？咁样 嘅，因为危险啊！佢上面嗰啲系叫一罐罐石油气啊， 咪但 系唔记得识气啊！ 106岁自己照顾自己，譬如佢冲凉啊， 得噶， 咁犀利啊！ 系啊系啊系啊， 担张凳仔啊，搞掂噶啦！ 系啊系，都叫佢反唔好反锁门咯，我哋有晒佢锁匙噶啦。 哦， 真系好犀利！ 瞓觉唔好反锁，反锁埋有锁匙开唔到， 系， 所以希望佢长命百二岁。 一定会 好， 系最紧要开心心， 系啊， 大家孝顺。 冇错， 好， 你都系啊吓，开开心心，好嘅， 多 谢晒， 多谢浩烨， 拜拜， 拜拜。 有呢只歌拣嚟系青山唱嘅《寻梦如》。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 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会不会好梦难圆？会不会好梦难圆？ 听声嘅呢首旧歌啊，寻梦园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嘅。 苏太， 你好， 你好啊， 系苏太， 苏太， 你好啊。 嗯，早晨， 大家好， 我苏太啊， 我知啊，知你今日打嚟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俾我先生听咯， 即系苏生，做咩事啊？ 佢即系包容我咁多年咧，我啲脾气啊，个人即系冇咁温柔嗰啲咯。 你学 冇咁温柔？阿苏太结婚几多年啊？你话咁多年？ 23年 嘅， 23年， 系啊，即系你自己觉得自己唔够温柔，系咪？ 系啊，而家好开心咯，我冇再发脾气啊，样样慢慢讲咯。 冇发脾气， 点解？点解而家突然间有个转变啊？点解而家突然 间？系啊， 因为咩原因有个转变啊？吓，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以前太恶啦，系嘛？吓，系咪觉得以前唔够温柔，所以而家改啊？ 是啊是啊，改了、有嘢慢慢傾咯，慢慢講咯。佢而家個人對我好好咯。 咁以前呢？以前你脾氣唔好， 叫佢唔使買花，佢都母親節都送咗扎花俾我咯。 哇！ 送咗扎細細地嘅花俾我咯。 其實係咪你嘅脾氣唔改唔改咧？佢都係對你咁好噶。即係我想問嘅就係以前如果你脾氣真係好暴躁嘅時候，佢係點樣噶？佢對你？ 暴躁佢咪好唔開心咯。 哦， 你暴躁到點啊？有冇試過？ 暴躁到即係個人掟嘢啊，发脾气啊， 咁一定 唔好，掟嘢就 好憎人掟嘢， 真系唔好啊， 掟嘢真系唔好， 系啊系啊， 系啊出事嘅会， 系啊个人， 但系你好叻， 佢即系个人觉得好唔开心咯， 明白， 而家改咗就大家好 掌声鼓励啊，苏生， 嗱苏生而家喺边度啊？你讲紧电话嘅时候，佢喺咩附近啊？ 唔係啊，翻緊工啊！ 哦，翻緊工，係啊，咁希望佢聽翻啦。聽唔到你記得俾佢聽重温喎，好唔好啊？ 你使唔使依家好嗲咁樣同佢講句説話？ 點樣重温㗎？我想問你 點樣重温啊？喺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咁你揾啲你有冇用開電腦先，或者手機先？ 先生有 系啦，咁你话俾你上香港电台网站，咁就分二台、一台、五台，你揾翻二台《风骚快活人》，咁啊揾翻个日子就听到噶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 一定要听翻啊！ 我成日都听你节目噶，因为我得我自己喺屋企啊嘛。 咁咪开心啲咯，每天听多啲唔会咁。 最紧要就系我哋陪住你咯， 系 咪啊？ 陪你。 你哋个节目好开心噶，好笑噶， 真系噶。 多谢你。 最好笑系边个啊？ 最好笑阿丽丽你咯， 丽丽都叫瑞瑞， 好笑咩？系啊，真系噶，多谢你啊！ 笑你笑嗰阵时嗰啲声咧，好搞笑咯， 真系噶咩？ 苏太，你今晚试下同阿苏生咁讲嘢，苏生我等你啦， 即刻 冧晒，苏生即刻冧晒， 你咪觉得我好温柔 呢？系啊， 咁记住开心啲啦，苏太，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 好， 收俾你呢个歌动， 好多谢阿 靓妈， 接你入嚟， 嗰个啊， 系啊，靓妈咯，自称靓妈嗰个肥妈， 好多谢你啊，第一次打嚟咁打通咗， 好，多啲听我哋啦吓，多啲打嚟， 继续打嚟，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吓， 开开心心， 多谢晒，下雨晚上，华仔嘅歌曲。 下雨晚上，情绪酝酿，记挂你在何方？夜里四荡，无语远望，带醉暗骂狂妄。人潮来又往，想你在旁，痴心的眼光为谁乱放？谁人明白我痴爱未忘？每天。独来独往，下雨晚上，无语眺望，两眼有泪盈眶。自你去后，无数晚上，我已躺在迷惘。 雨晚上，雾雨眺望，两眼有泪盈眶。自你去后，无数晚上，我已躺在迷惘。是你温柔我的痴，却会变意留不住。清风可否回转情意，转告未变真挚。下雨晚上，随意四望，满脑印象摇晃。夜雨似在和我说着，快快告别迷惘。是你温柔我的痴，却会变意留不住。清风可否回传情意，转告未变真挚。下雨晚上，随意四望，满脑印象摇晃。夜雨似在和我说着，快快告别迷惘。 今日时间继续，我哋最后一位朋友打咗电话嚟嘅就系 郑小姐，你好， 郑小姐， 早晨啊，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 系早晨，早晨， 点啊，郑小姐，有咩点唱啊？系啊，好开心啊，你把声， 系啊，好开心啊，我因为我啊个弟妇咧就听日生日，啊就祝佢身体健康啦， 生日 快乐啦，咁阿嫂就。都系成日都系唔系好舒服，咁啊又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咁样 系 啊，咁 咩事啊嘛，系啦， 小事咯，佢做完手术咯，系啊， 休息下，又 系 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 啊， 工作顺利啊，个个都吓， 你都要啊， 知道，多谢。 呢排天气咁好，有冇出去行下？ 系啊，晒太阳。 都有嘅，吓行下咯，吓晒下咁样咯，啲一天游啊嗰啲。 啱啊！ 一天游正喎， 做阿弟婦，阿弟婦都可以嘅，即係若果你話可以嘅咧，就可以等佢。 弟婦都會嘅，係 啊，埋佢一齊去咯。 係啊，有啲活動好啊。頭先好似頭先有個106歲嘅婆婆話，佢成日喐下行下咁樣，行真係好噶，對身體一種運動啊，知唔知啊？ 係啊，啊係啊，我都有啊，我啱啱去完上海啫嘛，嗰啲去咗6天嗰啲咯。 哇！有咩好玩啫？有咩好玩啊？ 都是游山玩水咁啦，睇下啲石啊，啲嗰啲河啊咁样咯。 而家你哋兴买咩手信嘅？ 上海。 而家冇啊，其实嗰啲丝绸都唔系咁靓咯。 哦 去到买丝绸，好犀利！ 整几笔花嚟， 好繁花， 啲都冇买到，冇买啦吓，净系买佢啊介绍你啊睇下啲茶叶啊嗰啲咯。 即有冇挑翻个图章啊？ 我哋以前系挑个图章， 系啊买下茶壶啊嗰啲啦，都系嗰啲 景泰南啊嗰啲。 好开心 啊！上海系呢啲 啊，其实都即系 系 啊，好开心啊！ 好开心， 啲上海菜有冇食啊？ OK 啦，都好食嘅。咁啊，成日食香港嗰啲嘢，试下人哋嗰啲嘢。 系啊，要啊。 系啊， 系啊， 开心就 投入噶啦。 买丝绸，喂，其实有冇可以度身做件长衫？ 系， 我有啊，第一次去上海嘅时候。 系啊，你有冇做长衫啊？ 冇，佢嗰啲长衫唔啱我哋嘅。 点解啊？点解？ 好快又嚟买。 同埋即係佢帶我去睇嗰啲咧，係好老土嗰啲咯。 鄭小姐你好， 自己揾啦， 咁 唔好等人哋帶你啦，好唔好啊？好啦，咁 啊， 希望 諗住帶嘅，係啦， 係啦，得閒就多啲旅客。 係啊，好啊，你下一個目的地諗住去邊度玩啊？ 下次都係而家諗緊咯， 未計劃。 就或者想去北歐咁樣咯。 哇，好啊！ 喂，佢識享受人生 啊，睇極光啊， 係啊，好嘢 啊， 係啊，好 想啊，真係好想。 係啊， 就去啦， 好啦， 就 去啦，去啦， 同啲朋友屋企人一齊去。 好，早啲玩得開心啲，好唔好啊？繼續支持風騷發人， 你都開心啦， 真係好開心啊！你要開心，我哋就開心。 係啊， 祝你個弟夫身體健康。 係，冇錯。 多謝 你。 好啦，唔好阻你哋啦。 唔好 阻。 丹又再打你啦吓，OK， 拜拜， 好啦，拜拜， 拜拜。 好，新自己啊，结束今日嘅风骚浮人啦，一个礼拜五天送上俾大家，希望有个 Happy Weekend， 星期六日玩得开心啲。星期一我哋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由天呼死，神祭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让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让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相信你、yeah。 永远相信你，yeah，如像我信自己。